被打开，警方封锁现场并将装置安全处理。警方话，若果装置被引爆，会导致轻微火警。警方又发现，在希斯路机场办公室和滑铁卢车站的包裹上贴有爱尔兰邮票，爱尔兰警方介入调查。事发之后，当地交通运作并没有受影响。反恐部门接手调查，认为三宗案件有关联，暂时未知犯案动机。美国前纽约市长彭博宣布不会竞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彭博在他创立的彭博新闻社社论中宣布这个决定，他说相信自己能够击败总统特朗普，但他亦都清楚在众多民主党参选人当中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几困难。彭博认为民主党需要提名一个有足够分量击败特朗普的人参选，重新团结美国。现年77岁的彭博近年多次批评总统特朗普的政策，他在2001年由民主党转投共和党，2007年脱离共和党成为无党籍人士，去年10月重新加入民主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气温下降至大约18度。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早11:45。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33点，升71点，成交金额26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1点，跌4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7.4，升6蚊；中国平安85蚊，升8毫；中国恒大27.2，升3个。小米集团12.46，跌咗4仙；中国铁塔1.85，升3仙；建设银行7.13，升1仙；碧桂园11.5，升2.4；华夏沪深345.4，跌咗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25，瑞士法郎7.816。欧元5.545，加元5.873，新西兰元5.329，欧元8.875，每百日元对港元7.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9点，跌136点。港金现价报12,070蚊，升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18美元，卖出1,2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开有快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嘅。而家去油塘方向咧非常挤塞啦，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咁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油塘嘅，近住九龙货仓对开快线有坏车挤塞噶啦，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管道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去龙盘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海滨路新发展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嘅驾驶能力噶。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妈咪，点解大人粒都要管嘅？ 都系为咗你哋好啫。 但系老师话 啲飲管會令海龜 B B 受傷嘅。 哦，你講緊飲管，係噶，即係塑膠要幾百年先分解，仲會傷害海洋生態。不如今日起，我哋唔再用飲管啦。 唔該，要杯紅豆冰， 一杯凍檸茶，走飲管啦，唔該。請支持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無飲管運動，用少啲即棄塑膠，由每日走飲管做起。 唉，做家庭主妇真係好忙啊，又瞓得唔好。 咁你要做下体能活动啦。 点做啊，都冇时间。 体能活动呢有分运动同埋非运动性。企喺度洗碗、预备送菜同煮饭、洗衫、烫衫呢啲都已经係低强度嘅体能活动嚟㗎啦。每日至少做30分钟。 啊，咁又唔难喎、啊。我今日先洗咗成罗衫。 仲有中同高强度㗎。我跑完步同你再倾啊。 健康香港，齐齐喐一喐。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单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Good morning， 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今日雷公当头嚟。 冇错，2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1%啊，好湿之余啊，雷暴警告啊，而家系生效噶吓，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45啊。翻嚟我要落雨，你哋有冇啊？ 有。 有，而家一定有落雨，今日落少少都要。 点解啊？ 我冇今日系春天来了，万物带嚟生机嗰啲咧，今日 系 好日子嚟 嘅。 今日蛇虫鼠蚁走出嚟啊嘛， 全部走晒出嚟。今日其实阿天唔应该翻工， 点解咧？ 佢开档， 大家咁话。 其实佢呢一份工真系最啱去做噶， 系咯， 把口够毒啊嘛，系咪先？佢真系可以去到冇底线噶嘛，你啦咁样就去啊嘛。 其实今日你应该系可以赚到嗰啲咩三倍酬劳啊？ 应该系啊， 你唔会开档真系。 我只鞋又够大只，系咪先？ 咪系咯， 一嘢打两个咁。但三個都仲得係咪？ 其實我覺得我哋三個一齊去開一檔嘅話咧，應該係可以極盡視聽之餘噶。 因為我哋去開檔嘅話咧，中英普齊曬， 係 三飯賺曬佢。 廣東話有你嘅 market， 係咯， 係啦，外語市場係我呢邊嚟。 我啲大灣區嘅，我哋嚟真係。喂嗱，今日呢個好日嚟嘅喎，你見到個個都話咧要去打小人，打小人。呢個小人點打咧？请问你有冇见到今年有啲咩神奇嘅地方咧？ 我有经过嘅就唔系今日啦。 你个头真系 前两日咧，唔系上个 weekend 我有经过过呢个鹅颈桥底嘅，咁啊今日就惊蛰啦，系咪先？其实长期都有噶，日日都有小人要打噶， 不过咧长龙咁解啫。 系啦，我嗰日见到咧未排长龙嘅，但系嗰啲啪啪声咧系旺多咗嘅， 已经嚟啦。 即系有阵时咧，你会见到有啲档口咧，即系嗰啲喺度扮做嘢嘅，即系其实唔使打小人嘅，即系将嗰啲公仔纸啊左边摆去右边啊嗰啲。但嗰日咧經過嘅時候咧，已經見到咧，咦，此起彼落， 係 啪啪啪啪啪咁樣啦，已經 有冇啲排住隊咁樣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個個都喺度打咁噶。 点为之排住队？ 即系排住 七个小人啊！嗰啲就七个小矮人嚟噶咯，打嗰个系巫婆嚟噶咯，应该系抢咗我白雪公主，你同我打佢真系 七个打小人啊！系啊，我冇见到有咁样排住嘅，但系就此起彼落咯。但我就唔知道究竟咧，即系今年咧最当打。 都系最多打，即系被打嗰个啦。边个系最热门咁样？今日报道有讲到咯。 有报道有讲嘅，其实都好易理解嘅。 系啊， 基本上你会觉得直情系唔打唔得啦，合理添啦。 我都觉得 系， 如果我个老板系咁嘅话，我都打。 冇错， 老板添。 唔系，首先系打 老板， 系 啦，打老板打咩先？ 嗱，我见到 点解无端端要打呢个老板？ 阿田，你系广东话界打小人喺我哋二台嘅代表啊嘛？ 唔系啊，我唔系啊。 点解 唔会咁样诅咒人嘅？我哋一齐向好㗎嘛。 哦，咁你解说啦，我想试下阿德豪仔，咁你试下做广东话界嘅代表。如果佢减你花红，而上司又冇口齿，冇兑现到升职嘅承诺，因为呢啲呢都係话记者发现啦，市民呢打上司嘅原因嚟嘅。咁你嗰个口令你又会点样讲呢？ 哦，就唔系打老板㗎啦。 唔系打老板又咁多。 最尾个字系你既然有冇人工啊？冇。 有 冇 人工减咗花红。 即系有冇加到人工啊？冇。有冇加花红啊？冇。咁即係全部都冇啦。 咁即係打 Auntie 咯喎。 冇錯啦，最尾就唔係打老闆， 我不及家人喎。咁又冇講到咁遠喎。 唔係， 你睇一嚟你就話打 Auntie， 你仲話你咩口唔到？ 我不停咪佢估到啊，不停話冇咯。 乜都冇啊嘛，冇咯，我真係配合佢。 因為我哋就同 唔係話打嗰個。 唔係，我哋試下同嗰個小人嘅檔主咧，我哋夾計咯。你讲两个字，我讲一个字咯， 系啦， 即系人哋嗰啲咧 rap 嗰啲咧 ，You say hey, I say yes, You say hey, I say yes， 系啦， 小心， 你真系咁样讲，我讲头两个字先，打佬 咩啊？ 讲咩你 咩啊？本来话打老板噶嘛， 系啊， 而家佢乜嘢都冇咪。打阿母咯， 都话唔好意攞埋人哋个阿妈出嚟讲噶咁样，但系祸不及家人啊嘛。 咁你打咩啫？ 我会话打佢个嘴咯，唔守口齿啊嘛，系咪先？ 净系打个嘴啊？ 讲错咗，打佢手，打佢口。 但我而家咁样讲啫，我打佢个嘴可以有好多唔同方法，有好多独立嘅伎俩噶嘛，系咪先？ 系咯，我打佢个宝啊，即系 打个宝啫咩啊？ 我打个红宝仔啊！ 打宝就冇钱， 我不停打宝，打你个红宝宝，我想快啲攞翻啲数，系咪先？ 其实可唔可以咧，即系搵一年咧反传统咧，唔打？打佢即系唔好诅咒佢，我哋咧即系啲人都受软唔受硬噶嘛，咁成日喺度年年打佢，咪越嚟越衰咯个人系咪啊？ 你要先打咗佢先， 但系你自己都衰噶嘛，因为你诅咒人哋啊嘛，咁你试下做搵一年，喂阿打 阿老板， 唔系即系打嗰个人啊，嗰个人叫咩？ 小人婆， 小人婆，不如咁啦，嗱你帮我呵下佢，俾啲软箭佢，嗱但系都要打嘅，你只鞋唔好咁锐，即系落啲箭喺个鞋度，慢慢拍下佢，嗱拍死你， 完全冇咗打小人嘅。真系啊，我觉得系啊，突然之间做咩咁善良啫？你我唔系噶， 拍死真嘅啫，有咩好拍佢先得噶？真系，我觉得 你讲紧嗰啲咧，要拆佢系嗰啲叫拍马屁啊！ 唔系咯，唔系得，因为咁样开两档，呢度就 系 鹅颈桥就打小人啊嘛，佢嗰档咧就去中环嗰个咩戏院里啊定文明里啊嗰个 擦鞋嗰位， 擦鞋嗰度系啦，你就过嚟话系戏院里嗰度，你又将你老细个样咧就攞埋喺对鞋度，你帮我擦擦佢啊， 擦佢块面啊，攞鞋 咯， 唔系即系。 佢话受软受硬，两饭一齐嚟 啊 嘛！ 咁你何苦可以试下咧擦鞋擦出个未来？ 点解冇人搞擦鞋节嘅？ 我因为佢哋喺公司日日都做紧。 唔系，但系都咁你何尝 生活？ 你何尝唔系喺公司日日都讲佢小人坏话先得噶？但系你都要拣， 做紧嘅 系啊！你都要拣一日系专门好似咧官方打小人噶嘛？ 擦鞋啊，咁啊擦得好咧，可能你一年咧真系有花红。佢讲过又有口齿嘅。 哎呀，我哋唔好爆出嚟，我哋自己做咗佢啦喂！擦鞋日呢个真系易好多。 我想问喺边一度？做啊，即 系中环嗰度咯， 系远 你， 系 远你嗰度啊嘛， 有冇阻住 我哋分庭抗礼啊嘛？ 咁佢哋嗰边鹅颈桥底打，因为我知道点做啦。嗱，鹅颈桥底好长嘅， 有咩地方可以做啊？ 喺好多巴士站嗰位咧就打紧小人嘅，另外一边嘅鹅颈桥底咧系仲有啲位置嘅，我哋就喺嗰边度帮人哋擦鞋啦。 好真系唔错啦，仲要系间开嚟，间开嚟食嘅， 仲要和鞋添啊！ 系啦，你嗰头打完小人，我嗰头就帮你擦鞋，你话几好先得噶，真系。嗱，但今年我发觉仲有啲即系得意嘢嘅，因为啲传媒咧年年都报咧，其实佢都报得差唔多啊，即系譬如每年都系话打小人十大排行榜啊，咁你离唔开都系同事老细啦， 或者系嗰啲三四五六七拉啦。 政府部门你知唔知原来都有排行榜噶？ 哦， 有咩啊？ 系哦。即系最想打边个政府部门啊？ 咪就等于我哋愿意去交税交去， 系冇错啦。 愿意交税交去边个部门？ 唔系，但佢真系税局原来咧，佢话长年都系 double win 嘅。 系啊， 其实系真系好无理嘅呢个说法。虽然大家都明点解，佢就打个税局，我唔想交税系啦，系啊。 咁我就指向啲人咯，我就即系如果我要打嘅话。 哦，唔得噶，原来我见到今日咧有呢个麦玲玲师傅禁忌大全咧， 唔好打 其中一个就系唔准开名啊。 哦， 所以最多讲外号啦。 哦，咩、哦、局长咁样？ 曾交叉红 系啦，系啊，冇错啦，你唔可以讲全名嘅。 曾局长咁样系嘛？ 啊，都得嘅，系啦，佢话唔好开全名啦。 你小心啊，你系每一个咁样嘅局长姓曾噶咁样。 今届 冇 啦，今届冇、 哎、 OK 咯。可能我下次我嚟咧，佢仲今年咧，我见到啲报纸咧做多个新嘢喎，真系。 咩咧？ 嗱，究竟鹅颈桥嗰度有几多档笑人？ 哇！ 好多 噶 喎， 嗱，佢今次統計過九檔， 哦好， 九檔， 有十檔添。 咁佢哋關係好唔好啊？ 一定冇啦。 嗱，咁關係唔好嘅， 打對方啊？ 冇錯。 嚇， 咁毒？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啫。你打個老細啊？你話打個税局啊？佢好遠噶嘛？ 係啊係啊。 隔離嗰咁，你唔細聲啲打咯。 係啊， 俾佢知噶喎。 我見到咧，即係有報紙。好正嘅，因为咧，我觉得个记者咧系好挑通眼眉啊。其实你最大嘅敌人唔系你身边嗰个咯， 系 因为个个都嚟打小欣嘅话，你隔篱嗰就争客啊嘛。佢就落去访俾档主咧，佢话其实你哋会唔会咧同隔篱嗰个即系三姑同埋六婆咧，你哋 friend 唔 friend 嘅咧？你哋会唔会打佢嘅咧？哇！即刻七情上面啊！我见到访问咧拍埋片咧，嗰几个三姑六婆咧直情就话。我梗系打啦，我打到个嘟， 系啊， 即刻要出嘟声， 咁严重啊！ 系啦， 系啊，我平时攞只剧嚟打噶，我见佢攞只高踭鞋嚟打，仲要斗领踭噶，惊佢唔死啊！ 同埋嗰个理由咧，合情合理，你直接觉得唔打佢打边个咧？三个字。争生意， 哦，都系啊！ 一个就话佢啊抢晒我啲生意啊，佢仲日日报警啊，话我啊淋放火烧佢档摊啊，搞到警察嚟扫我场啊咁样，跟住记者即刻访问佢，喂阿三姑六婆咁样话你， 系啊，哇，咦佢喺度自己制造混乱， 系啊，六婆就话佢系最衰嗰个嚟噶。 即係開始嗌交添， 日日倒啲油喺我啲神像上面啊！嚇，你話我唔去， 好 毒下咁啊， 淋油喎， 係啊，好搞笑㗎！ 有咩關？ 仲要咧有呢個本土同埋叫做大灣區之爭㗎， 有㗎，係 啦，一個就話咧，我喺度開檔幾十年，我本土嘅， 係啊係啊係，有啲咧即係特登走落嚟， 係 啊， 係啦，跟住嗰個就話佢係大灣區嗰邊嚟㗎，咁樣啊，即係搶我生意啊咁樣，但係你又奈佢唔好喎。咁而家好多大陸遊客嚟噶嘛？ 咁咪同埋咧，同埋都多咗即係大陸人喺香港住啊嘛。咁佢揾翻同鄉咁樣， 其實 係 噶嘛。所以 我完全明啊，嗰個人點解會咁嬲啊？因為我睇到個報道咧，佢話其中一位打小人嘅姐姐咧，佢個名已經勁噶啦，佢叫阿雲，但係佢叫雲姑，雲姑。佢就話咧，原來啊，佢話咧六七十年代咧就鵝頸橋底打小人嘅全盛時期啊，嗰陣時有差十個檔口噶，而我係由上一代嘅師傅傳授噶。你諗下，即係一代。全一代啊！我哋讲嗰啲咩传承啊、承传啊、打小人都有噶。 系 佢又吸收咗佢师傅咁多年嘅功夫，俾大湾区嘅朋友嚟抢咗啲生意嘅话，仲淋佢油咁样 系 嘛？即系你咁啊，几计会嬲啦。 同埋咧，而家咧越嚟越现代化。你有冇留意佢个档口咧？ 做咩要攞飞啊？ 唔系收 电话号码。 哦，唔系攞丑，好似真系有噶咯。有支付宝啦。 哦。 哦，因為 佢哋檔口都會收支付寶啦， 係 係啊， 有內地嘅朋友，因為呢一個咧，我知道咧， 真係勁啊！我想話 喺內地係幾紅噶，即係呢一個鵝頸橋底啊，即係佢哋咧 景點啦， 真係景點 嚟㗎。有啲人咧特登係一團咧，就咁一日遊嚟打完之後就走㗎啦。 咁 真 係 啊， 係 啊， 真係 之前都講過。 所以我就話咧，呢個係結論嚟嘅。點解我哋仲唔去開一檔咧？咁樣 嗱。仲有喎，如果你開一檔嘅話咧，佢咪話有啲叫做老外咧，佢未必有咁大仇口，但佢想體驗下文化啊嘛。 我俾佢打，教佢打。 你有冇聽過英文版嘅打小恩？ 冇啊 ，hit your small people head， make you be small potato 咁樣啊。 嗱，首先雖然你英文係好啦，但係你唔夠押韻啊。 你 哋中文版有押韻嘅嘛？ 要 U 嘅啫。 我今日已經見到網上面流傳咗啦，同埋有啲檔口自己都話咧，係啊，我哋都代咗幾句喺身㗎啦。 即係如果有外國嘅客人嘅話咧，即係以備不時之需。 佢嗰啲押韻嘅喎，嗱呢個咧網上其中一個流傳嘅，用 bit 嘅 bit your little head 打你個小人頭 ，wish you very sad。 哦，等到你啊，好唔開心。 但係 wish， 但係佢 wish 呢個字好，我 祝 福你好唔開心。 係啊，跟住咧嗱，有個衰啲嘅 ，bit your little face。With you get the 咁個唔係幾好讀啊？個 A I D S 咧， 哦，咪都得嘅， 好 啦，因為 face 就食住個壓環 嘅 啫嘛，要你有病咁樣， 係啦 ，Beat your little eyes tomorrow you die。 喂，唔好講呢句咯，我覺得我俾人鬧緊啊，打你隻小眼啊，咁樣 係啦，係啦 ，Beat your little ears， 係， 跟住就 ear shit broke your ears。 咩啊？我耳屎都塞到爆耳咁 样。系啦，即系类似呢啲咧。跟住就系 bit your little mouth bad breath in and out。 哦，系啊， 即 系 口臭啦， 口臭啊， 系啊，好多嘅。跟住咧就 beat your little feet， you live like dead meat。 咩啊？你生活到好似 死肉咁 样 啊？系啊。即系呢个就系 有啲夹硬，但系又押韵。 总之佢就 我都唔做啦、啊。原来真系好毒噶。原来 唔 系 呢个 OK， 呢个 OK。Beat your little hands， money turn to sand。 哦，即系 sand 系啦， 变咗沙， 变咗沙，即系好似喺你手中流出。哇，呢个几有诗意啊，真系。 中沙 系真系，话呢个得唔得先？ 呢个 OK 吓，系咪？就冇咁诅咒，冇咁毒啊嘛。 好多噶，所以咧，如果你呢排你去到呢个鹅颈桥，你会唔会嗱？不过记住，佢话咧呢个打小人咧大忌最 number one 系咩啊？ 切忌打父母。 哦，咁梗系唔好打父母啦，点会？ 咁但系 换 言之。叫得你唔好随地抛垃圾，一定好多人抛过垃圾啦。哦、莫非真系有人试过打父母？ 唔系，我估嗰啲咧小人姐姐咧，未必够胆打噶呢啲。 哦，系啊，如果佢讲话打阿爸阿妈，佢肯定讲我唔接你 生意咁样啦嘛。 跟住隔 篱 嗰个就嚟抢啦，哎，我打咁样啊。 但究竟要咩人大义不道会打父母咧？ 我反而好想知道究竟呢个时候你播咩歌？ 哦，呢时候你梗系要播呢只啦。 大人啊嘛， 唔系喐亲手就听打、啊。唔系噶，唔系噶，佢啲手唔系打小人之歌，不过唔知点解每个歌词都好似咁啱啫嘛，系咯，喐亲手又听得打小人， 打佢啦， 系啊，眼看手勿动，佢勿结文啊。 嗱，有一啲咧，眼睇到咧都真系会眼冤嘅， 系咩事？ 就如果你分咗手， 哦， 哎呀，咁跟住你有好多可能嘅合照啊，同你嘅前度一齐影噶嘛， 系咪？见翻佢， 系你又见翻佢，但系有啲相咧，你唔想唔要嘅，即系有啲相可能系哇，我哋明明去到阿马尔代夫啦咁靓，但如果我可以执走咗佢，剩翻我喺张相度。咁我都可以留个念啊，但我有佢嘅话，硬系咧就眼冤嘅，督口督鼻。 但系我接受咗啦，我而家都原谅咗霆锋啦，已经。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究竟你讲咩？我完全 read 唔到你讲咩、 啊。你唔使理我啦，我原谅咗霆锋啦， 抢咗佢个心爱 咗 心爱王菲 我都冇眼珠，我都冇执走佢。 但 系 你而家同阿霆锋继续做兄弟嘅喎， 所以我原谅咗佢咯， 好大量啊 吓。系啦，咁佢点啊？而家佢执走个马尔代夫啊？ 咁啊 ，key 第二个头咯， 唔使 key 第二个头。外国有个网站啊，新开嘅，叫做 Edit My Ex， 即系執走你個前度啦，佢就係咧專係幫人哋 P 圖嘅、哦、，P 圖咧就如果你哋同你嘅前度影咗啲相啊，你想唔要個前度嘅話咧，48小時之內啊，佢就幫你執走咗佢，跟住嗰張相咧佢就會 send 翻俾你，我可以俾一啲嘅例子我兩個拍檔睇嘅， okay, okay, okay. 即係本身呢一張咁，兩個就喺草地度啦，而家咧佢想繼續有呢一張相，執走咗個前度，變成自己一個人嘅獨照喺海灘。亦都可以。 佢点解唔要佢女朋友啊？ 前度嚟噶， 唔系就系话点解唔要咯？ 可能佢见得好靓好正啊！我睇到我都觉得系啊。 我帮阿曾潮讲嘅呢句说话。 但可能你冇睇到佢隔篱另一张新嘅相仲靓咧。 我就咁 要更大有更大方啊，大方得睇啊！ 呢张相你都睇到人哋大方，你真系高啊！ 同埋睇到佢有事业心，真系。 系啦，所以咧佢就话咧嗱，而家咧就执走咗。 我觉得好好啊呢啲。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你就咁自己 key 走，你唔识嘅话，你变咗个即得到一个吉咗嘅窿。咁样噶嘛？ 但要嚟做咩咧？我啊想问一下。 唔系啊，咁希望我去嗰个地方，我唔想要咗佢，咪删除咗佢咯 ，delete 咗佢咯。 系啦，即系依然可以保留住嗰张相。 有冇咁有价值啊？净系想要翻个风景相噶嘛？ 可能系噶。 唔系啊，咁可能我马尔代夫我唔会再去咧。咁但系为咗佢又咁样，我咪唔制喎。 系啦，我又可以当新相再 post。 定系 唔想几紧要？ 定系唔想俾后来嗰啲见到咋？ 咩 都 好啦， 紧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从全体港区人大代表见面，他入场时和36名港区人大代表逐一握手。主持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团团长马逢国说，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特首林鄭月娥勇於擔當打擊港獨，香港經濟持續向好，形勢逐漸向好。他又說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的平台，亦都是改革開放中香港的最佳舞台，讓香港有再創輝煌的機遇。會面中首先發言的是人大常委譚耀宗，他認為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公布是政府全面推進內地和港澳互利合作的里程碑。廣東省委書記李希說，廣州、深圳和港澳四大中心城市是區域發展的引擎，要加快珠三角城市和港澳優勢融合，建立港澳和內地的重大合作平台，要支持香港鞏固提升金融和航運中心等地位，亦都要支持澳門做平台，由南沙主力同香港發展科技創新，前海發展現代服務業，橫琴同澳門多元發展。在發展過程中，要盡量考慮港澳的發展需求。在北京，廣東省人大代表團朝早討論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李希在會議發言時提到，要打破壁壘屏障，為港澳人士在廣東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做到灣區投資便利化，建立大灣區連接世界的重要交通基建，亦都要實施區域跨境河流治理，保護好供應港澳的一江清水。政協今日繼續舉行小組會議，港區小組會議開放給傳媒採訪，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都有出席其中一個會議。另外，政協常委、恆地副主席李家傑發言的時候說，面對國際形勢，內地製造業較為被動，風險承受能力較低，而大灣區有獨特的優勢，有成熟製造業基礎，企業研發能力較強，加上香港高效支持，將可以協助內地製造業升級改造。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前往台灣和陸委會和台灣政黨代表等會面，商討有關修訂逃犯條例事宜。他說會向台灣方面談及香港政府的修訂建議，並了解台灣社會的看法。 對於大律師公會建議延展司法管轄權，以容許在香港調查和審訊類似台灣殺人案的疑犯。陶謹申說，會面期間亦都會有這個建議，了解台灣的意見和是否在法律上有困難等。他批評香港政府沒有主動接觸台灣當局以了解對方的立場。他又說，假如台灣當局有其他顧慮，香港單方面修例亦都不能夠解決事件。另外三名民主派人士，包括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和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已經在昨日抵達台灣。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就會在今日啟程前往當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气温下降至大约18度。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1:45。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61点，升100点，成交金额38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2点，跌2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7.2，升5.8。中国平安84.6，升4毫；中国恒大26.8，升9毫；小米集团12.52，升2仙；中国铁塔1.87，升5仙；建设银行7.13，系升咗1仙；碧桂园11.5，升2.4；南方 A50 14.58，跌咗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81，瑞士法郎1.005。澳元0.707，加元1.336，新西兰元0.67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3点，跌123点。港金现价报12070元，升3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66美元，卖出128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出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啊，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冇车龙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咧比较慢车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海滨路新发展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2020年12月1日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嘅观众唔使惊，仲有1年多嘅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日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唉，做家庭主妇真系好忙啊，又瞓得唔好。 咁你要做下体能活动啦。 点做啊？都冇时间。 体能活动咧有分运动同埋非运动性，企喺度洗碗、预备送菜同煮饭、洗衫、烫衫呢啲都已经系低强度嘅体能活动嚟噶啦。每日至少做30分钟。 啊，咁又唔难、啊。我今日先洗咗成罗衫， 仲有中同高强度噶。我跑完步同你再倾啊。 健康香港，齐齐喐一喐。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头火势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啲人咧，你唔系几中意嘅。不过唔知道我呢个拍档心目中里面有啲咩人，佢系唔中意都想打下佢嘅咧。不过心里面讲好啦，唔好真系走咗出嚟啊嘛，因为俾人影到就弊家伙啦。我哋有请，唔知道里面嗰个系边个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唔讲得名嘅，麦玲玲话嘅啊，不过花名又唔算名啊，嗬，即系譬如咩田咁，唔系佢真名嚟嘅，咁应该冇所谓啊。白胶章又唔系佢真名嘅，讲佢都冇妨啊。哎，我讲紧边个？唔知道、啊，睇下鹅颈桥度会唔会有套餐可以慢慢打先。我讲打牌啫。你早几日啊？我啲拍档话咧，有人会影你喺呢一个车上面瞓觉，影埋相，摆埋上 I G 之后咧，呢几日搭车嘅时候咧，我真系多咗一分嘅谨慎啊！但系咧，我而家有个好大嘅疑惑就系、是，即系你知啦，我瞓着咗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系好知道究竟自己系咪随即都有鼻鼾声噶嘛？我啱啱创咗个纪录系咩咧？就系琴日都唔记得讲，当佢剥牙嘅时候咧。佢明明个牙医同我讲，嗱，你记住中间有啲咩唔舒服，你话我听咯。点知剥到一半嘅时候咧，佢不停拍我，喂，你点啊你？跟住， 我想参与下，不省人事， 跟住 不省人事啊！ 个牙医剥得你咁舒服， 跟住我擘大眼嘅时候，我唔记得咗自己瞓咗觉，我做咩啊？佢话，哇，你瞓咗头先，哦，咁冇嘢啦，你瞓咗即系冇事啦，咁样，哦，好啊好啊，跟住佢忍唔住话，你剥牙都瞓得着嘅， 咩人嚟嘅啲乜？天啊！我讲得出呢句台词啊，最难讲句台词。天啊，点解要我会得到一个咁样嘅拍档噶？ 好正，我祝福你啊！真系咁，你都瞓得着。 你 有冇俾人影相啊？但系 哇，咁你一定系擘大口噶啦，嗰张相冇乜嘢好讲，睇紧牙医啊嘛。不过我谂唔到，系我剥紧牙都瞓得着。 嗰啲麻醉药真系几劲啊！ 呢麻醉药几靓 啊！个医生手势真 系 好好啊，介绍嚟识啊， 个护士真系好靓咧，可能令我好安心。咁所以咧，由于我扑紧牙都瞓得着咧，我呢几日搭紧地铁嘅时候，我都谂紧，死啦！我会唔会到站嘅时候咧，我落车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头先我瞓咗觉，我又打鼻鼾，我自己唔知嘅咧？即系你知啦，冇人会好似我老婆咁提我噶嘛。你作为乘客，如果隔篱嗰个鼻鼾好劲嘅，佢醒咗你都唔会出声啦。咁我有啲担心嘅，点解咧？唔系顾及咩咩形象问题啊，因为都系一程车啫，冇所谓噶，系咪先？又唔系地下铁真系会遇着他，而系我而家担心咧，究竟我呢个鼻鼾声咧会唔会都会成日被爆格嘅目标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今日有个新闻咧，我真系想称呼呢一班贼咧叫做鼻鼾贼啊！呢鼻鼾贼系咩意思咧？佢就话喺日本咧发生咗好多单咧潜入酒店房咧爆窃嘅案件，咁啊听到都惊啦，系咪？你谂住住酒店好安全噶嘛？咁但系咧，犯人咧点解可以确定酒店里边即系嗰个人房间啊系安全可以爆嘅咧？原来佢哋就系会攞个耳仔贴喺度门度听鼻鼾声，系啊，因为佢真系拉咗嗰几个贼，嗰几个贼咧真系，唉，首先大吉利是中国籍疑犯嚟嘅，就咧喺呢个福冈市嘅博多区咧就挞嘢爆窃，咁啊捉完佢之后咧，喂，警方都问佢，喂，你咁大胆嘅，锁咗你唔你股里边冇人噶，你唔即系惊佢突然间咧醒咗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即系同你打对面噶咯，你唔惊咩？嗰几个疑犯招供嘅时候，佢就话我唔惊，我系会攞耳仔贴住到门度，然后 我系会听下有冇鼻鼾声嘅。如果有嘅话咧，我就确认，哎，他睡着了，睡着了，没事儿，我们来啦。咁跟住咧就会喺个拉锯度一贴，摄条铁线落去咧，拉下拉下咧就会即系走入去饱泄噶啦。所以而家咧，佢哋呢一班嘅歹徒咧。酒店当然有应对啦，譬如话咧，佢哋会改装啦，呼吁大家咧要上嗰个锁链，又或者咧，嗰个门锁咧就叫酒店咧就改用旋转式，就唔好咧咁容易俾人咧一挞就挞着咗。但系睇怕最需要警惕嘅就系、是，即系里边你瞓觉嘅时候系咪唔好打鼻鼾咧？呢个好大件事啦！一打鼻鼾嘅时候，隔篱嗰个就听到噶咯，出边就会知道你瞓着咗，咁就有机可乘噶咯。咁点算呢？我发觉依系用绝招啦。我想大家都听过啦，开电视，无论如何开电视，用电视声嚟冚咗你个鼻鼾声，用电视声嚟掩饰你未瞓觉呢件即系瞓着咗嘅事实，用电视声嚟话俾你听，我心惊惊，你千祈唔好入嚟爆泄。不过呢啲招数咧，嗰阵时系边个用得最多嘅咧？哦，系嗰啲前辈啊。嗰陣時咧，啲記者前輩咧就話，當佢內地採訪嘅時候咧，由於驚俾人哋偷聽啦，會俾人哋跟蹤勾線咧，佢哋就會咧喺房間裏邊傾電話嘅時候咧，就會開電視啦，同埋開埋廁所嗰啲水喉聲咧，就會避開俾人哋監察噶啦，因為咁咪聽唔到嗰啲聲音咯。估唔到幾廿年嘅絕招，而家可以再應用。不過今次防嘅就唔係防嗰啲監聽你，係防呢啲爆竊嘅慣匪啊！风头火势，我未睇佢瞓觉嘅时候有鼻鼾，即系老老实实。我哋出去工作咁多次，我俾人影得多，但系影我嘅其中一个拍档，我都见过佢瞓嘅。唯独黄耀祖，其实佢瞓咗，你可能都睇唔到嘅，因为点解咧？瞓着咗，我哋会眯埋眼噶嘛。但系佢只眼，我哋都系交俾佢啦。究竟佢系擘紧大，定系已经合埋咗咧？黄耀祖。 我瞓觉唔会擘大眼嘅，不过我瞓觉会擘大口噶。 但系你眯埋眼同擘大眼，我惊都睇唔出啊。 行开啦，但系我瞓觉我认嘅，我隔篱嗰个有投诉嘅，话越嚟越嘈。 哦，你都有鼻鼾嘅。 系啊，同埋我系会发开口梦嘅，但我发开口梦讲阵时讲嘅嘢咧， 都系讲跑马嘅。 唔系啊，系冇人听得到嘅，但我哋会有一问一答嘅。当我喺度，佢就会问我问题啦，跟住我答翻佢就系咁样嘅。 佢会唔会都系问你，先生要唔要埋呢两件衫啊？ 要啊！ 今日咧，我哋喺司机大佬大家好呢个环节里面咧，都讲到咧，就系呢个西隧门口啊，就系发生咗，即系两日之前啦，发生咗一个致命嘅交通意外啊。琴日我哋都收到好多嘅听众们啊，提醒咗我哋，如果真系遇到类似嘅情况咧，应该要点处理。不过到琴晚傍晚嘅时间咧，香港西区隧道有限公司嘅发言人咧，做咗一个表示啊，咁啊呢一个表示咧，就即刻令到立法会议员啦，同埋大家乜原來件事係咁噶，大家都會知道噶啦。呢件事咧就係壞車啦，但係之後咧就好耐都未有拖車啊，或者呢個嘅隧道公司去處理。原來有一個新嘅版本啊，呢個版本咧同我哋之前睇嘅真係有少少唔同啊嚇。今晚傍晚嘅時候咧，西隧嗰邊咧就表示啦，佢話佢哋係喺朝頭早啊，即係發生事嗰一日嘅10:12啊，收到市民嘅通知咧，就話有一架嘅貨車咧意外停低咗，就係咁樣嘅。10:12，计翻计个时间啦吓，当日货车坏车嘅时间系9:17啊，即系话西隧喺坏咗车55分钟之后，因为有市民话俾佢哋知，所以咧佢哋先至知悉呢一件嘅事件啊。之后咧，当佢哋再派到车去到当现场嘅时候咧，好不幸地啊，就呢个意外咧就已经发生咗啦吓。呢一个嘅版本咧，同佢哋之前讲嘅版本系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咧即刻就有立法会议员咧就走咗出嚟讲咧，就系话西隧啊，有关于今次嘅事件咧，用一个挤牙膏式去回应，并且挤牙膏已经不特止啊，有误导公众之嫌啊。点解咁样讲咧？因为之前有听过嘅唔同嘅版本啊吓。當然嗰啲版本未必可以作準嘅，若有話係咪一個盲點呢？佢哋係佢哋嘅管制範圍裏面嚟嘅，不過嘅閉路電視就拍唔到喎。但佢哋承認咗啊，佢哋個閉路電視咧係拍攝得到嘅，只不過冇人去處理呢一件事啊，而且咧議員亦都會講到啊，就係有關於西隧佢哋自己啊喺網上面咧有一啲嘅目標嘅，佢哋嘅服務目標係點嘅？佢就話如果喺佢哋嘅管制區域裏面發生咗一啲嘅事故，例如壞車。 车咁样啦。佢哋嘅目标就系确保职员会三分钟之内咧就抵达发生事故嘅现场，以及确保平均少于六分钟之内啊，就会将隧道管制区域里面未能够启动嘅车辆咧移离事发嘅现场嘅。呢、这个三分钟同埋六分钟嘅服务目标啊，好明显今次系达唔到啦，因为佢哋要过咗五十几分钟啊，由市民啊同佢哋讲啊，佢哋先至知道。而且就算系知道咗之后咧，都要过咗七分钟啊，即系再过咗多啲嘅时间啊，佢哋先至去到现场。咁但系意外亦都已经发生咗啦吓，所以佢哋表达咗意见啊，议员亦都表达咗意见之后咧，运输署啊喺在傍晚嘅时候咧，再夜啲嘅时候咧。亦都有一个嘅表示嘅，佢就话咧，据了解啊，肇事嘅位置咧系有隧道闭路、电视镜头覆盖嘅，唔涉及盲点嘅问题啊吓，并且咧希望咧公司咧系要处理事故啊，究竟系咪有未尽完善咧？署方咧系会因应调查结果咧，要求专营公司咧采取适当嘅改善措施嘅。哇！一日啫嘛，我哋琴日咧去讲解呢一条题嘅时候咧，事件都未发展到咁样嘅地步，究竟边个真系要负责任咧吓？我谂呢一样嘢真系要好好咁样去善后啊吓！我哋成日都会话嘅，我哋喺个节目里面咧，要用唔同角度去讲，亦都要讲好嘅说话，但系真系帮佢讲唔到，因为今次咧同佢哋自己嘅服务承诺啊个差落真系有好大啊，接近一个钟头咧先至去到啊，先至佢哋先至接获消息啊吓啊，我仲睇到啦，即系成日都话三隧啊吓，又要点样啊加呢边条隧道要加钱，边条隧道要减钱啊，目的当然啦，希望咧就多啲隧道会多啲车啊会用西隧啊吓，喂，但系而家有一件咁样嘅事件，当你嘅车流未系咁多嘅时候，已经处理到咁差咯。俾你再多啲車去用呢條隧道嘅話，嗰、那個情況又會係點樣嘅話呢？我諗有關嘅公司同埋有關嘅部門都要逼呢間公司唔好再煎牙膏啦，好好咁樣去交代，因為的而且確有兩條人命喺呢件事度裡面度喪失咗啊！风头火势，佢唔认啊！佢唔认，我唔点解，我唔明点解佢会唔认噶？我觉得喺我哋直播室呢三个里面咧，如果要派佢去打小人嘅话咧，佢应该系会最流利、最流畅噶，应该赚嘅钱都系最多噶。点解唔去打小人啊？我哋靠晒你噶，桂花田。 我哋要和谐，我哋系咪啊？所以咪头先我就话，不如去擦鞋好过啦。所以咧，就我哋要俾多啲爱心，令到嗰人改变。咁其实系有成果嘅，知唔知啊？嗱，知道咧，都市人啊，唔系人人都容易瞓得着眼嘅，或者同埋瞓得可以好冧啊。大家咧都会揾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咧可以容易入睡嘅。唔知大家会用啲咩方法令自己可以容易入睡啦？但系其中咧有一啲咧就系开住个收音机，系啦，但系唔系开到好大声嘅，咁可能我讲一讲下咧，咁跟住咧有啲人咧就会瞓咗觉啦。又或者塞住个耳机听音乐，会觉得听下咧就会瞓着噶啦。啊，不过有啲朋友咧。佢真系咧唔可以听嘅，佢哋话咧，佢如果一路听咧，佢跟住音乐嘅时候咧，跟住音乐嚟唱咧，佢越听咧就会越精神嘅，所以咧就自己调教翻一个方法，令到自己可以瞓得着眼啦。不过咧就听还听。大家有冇留意自己叫到几大声啊？系真系要留意噶，因为咧呢啲入耳式嘅耳机咧，嗰、那个播出嘅音乐嘅声音咧系冇隔住，直接咧，因为即系你塞埋个耳窿里面啊嘛，直接咧直接咧就传入去你嘅耳朵里面咧，咁样好容易出事噶。嗱喺台湾咧就有个中学生啊，佢有一日咧就喺度听住音乐喺度瞓觉啦，咁可能佢每晚都系咁样噶，就不以为意啦。咁啊瞓到半夜咧，其中咧有一边咧就甩。咁 OK 啦，咁继续瞓，因为瞓咗，因为佢啲耳机唔好细粒㗎咋嘛，咪塞住耳仔唔多角嘅，又甩咗都。咁另一边呢仍然呢就黐住喺耳仔度，嗰啲音乐呢不停咁播嘅。结果咩呀？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呢，佢一边耳仔呢听唔到嘢。医生呢就话啦，喂，无论呢用边一种耳机呢嚟听音乐呢，千祈唔好戴住嚟瞓。佢话点解啊？因为咧，当你进入睡眠状态之后啊，人体嘅血液循环咧就会变得减慢啊。当毛细胞咧持续受到刺激嘅时候咧，血液咧无法及时供应嘅话咧，咁就会造成咩啊？突发性嘅耳聋啊，即系短暂性嘅，咁就唔会系长期嘅，但系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先可以医治到，可能分一个礼拜听唔到一边嘢咁样咯。所以咧，佢话又话千祈唔好长期戴住个耳机，仲有就是。

就驾崩， 嗯， 系啦，时装界嘅老佛爷，咁啊，大家咧都即系首先佢系时装界啦，咁咧，然后佢原来咧喺佢就系走咗之后咧，其实咁啊亦都有一个即系 channel 嘅嗰啲叫做时装发布会， 系， 咁啊亦都可以叫做话咧，诶、哎、老佛爷之后嘅一个发布会， 咁、 嗯、究竟咧会用一啲咩嘅方式咧就向佢致敬咧，咁啊即系好正常啊嘛，即系你几乎可以当系一个用 fashion show 形式嘅一个小小嘅悼念会咁样嘅， 都可以咁样讲嘅，其实本身。就是他们一个新的一季的预演，但同时间他们今次在他们的时装周里面，今次他们自己的品牌的时装展都花了一些心思， 因为没办法，你避不开，即等于你突然间有一个很出名的，可能你说电影人走了的话，那可能那一届的电影的一些颁奖礼你都要向他致敬的嘛， 对 了，他们就统计了用了几个方法就向他致敬，就做到什么呢，就不是那些叫做哭哭啼啼，因为要靓， 要型， 要型， 但亦都要尊重， 冇错啦。 咁我相信嗱，我唔知道外国应该都会用黑白色嘅，会唔会用叫晒所有咧，即系佢哋嘅 model 咧，着晒佢咁多年嚟咧嗰啲叫做设计。 唔系，但系本身唔系一个悼念嘅仪式啊嘛，本身系宣传佢哋嚟紧一季啊嘛。 咁佢咧就真系，但阿田都讲得啱嘅。譬如咧，佢 黑白系个主打嚟。 系啦，佢明明嚟紧呢一季咧，本来系讲紧春夏，一个好靓嘅颜色嘅， 同埋花啊，佢系有个花嚟。 即系譬如应该系好多沙滩造型啊，可能系好即系清新噶嘛。咁但系佢话咧，今次大部分出席嘅观众咧，佢哋都会着咧黑色啦、海军蓝啦，或者着一啲咧即系好沉色嘅一啲装扮咁样。 当然都系佢自己佢哋品牌嘅装扮。 冇错，系啦。咁第二咧就请柬上面咧，原来就画咗老佛爷咧，同埋咧 Coco Chanel 嘅一个素描。 系 啦，仲写住话 The beat goes on， 即系话喂继续噶，我哋呢啲时装潮流嘅脉搏咁样。咁啊，呢个开始系有啲含蓄啦，用滑雪嘅做一个主题。点解用滑雪咧？原来。系啦，白色。原来佢话咧，老佛爷出生喺德国嘅汉堡，咁、所以咧，佢话咧，特登喺呢一场秋冬大 show 里边咧，将巴黎大皇宫咧改造成为一个古色古香咧德国嘅巴伐利亚滑雪村，就向佢致敬咁样。 系啊， 系啊，咁啊， 就算系譬如第一位啦，行 catwalk 嘅 model 咧，都系近几年啦，阿老佛爷咧好喜爱嘅一位 model 嚟嘅 Cara。 系啦，咁然后仲有一分钟嘅默哀环节啦，咁然后亦都会有啲嘅手执一朵白玫瑰咧，即系行 catwalk 嘅嗰啲即系朋友咧，再用 David Bowie 嘅歌曲咧就作为一个谢幕。哦，佢真系话咗俾你听咧，咩叫型到底啊？生前要型，就算走咗嗰日都要咁靓啊！ 装置安全处理。警方话，若果装置被引爆，会导致轻微火警。警方又发现喺希斯路机场办公室同滑铁卢车站嘅包裹上贴有爱尔兰邮票。爱尔兰警方介入调查。事发之后，当地交通运作冇受影响。反恐部门接手调查，认为三宗案件有关联，暂时未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和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气温下降至大约18度。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1点45分。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38点，升76点，成交金额5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2点，跌2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7.8，升6.4。中国平安84.6，升4毫；小米集团12.5，冇起跌；中国恒大26.8，升9毫；中国铁塔1.87，升5仙；建设银行7.12，冇起跌；南方 A 5014.56，跌1.2；碧桂园11.48，升2.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19，瑞士法郎7.815，澳元5.529，加元5.874。新西兰元5.315，欧元8.8704，每百日元对港元7.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3点，跌123点。港金现价报12070蚊，升38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02美元，卖出12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入边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不过清理好啦。但系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有啲车龙嘅，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其他路面在九龙龙翔到去观塘就排到去龙盘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长沙环较早前的水管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发祥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唯一行车线是解封。另外提提揸车的朋友，为了配合赛车活动准备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九点，中环龙和道天星码头多层停车场以北的上落乘车乘客和起卸货物区会封闭。另外耀星街、民光街、民耀街和龙和道部分路段都是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驾车的朋友请你小心，部分地区是都很大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一真地任我行， 四月一， 一不做，二不休， 二一二。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廿度气温吓，相对湿度91%啊！今日行出街嘅时候咧，都不妨可以仰天望一望，由上空滴落嚟嘅春雨可以滋润下你嘅面庞。 系啊，今日多云有骤雨啊，有时咧即系雨势颇大嘅吓。咁头先阿祖祖行出去望咧，佢话都几大雨啊。 系啊，头先阿红姐形容得咧好浪漫啊，哇咩举高个头啊，俾啲雨水咩？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好啦，雷暴警告去到11:09啊！ 但系头先我见到咧系爸爸。把声嘅喎，你望上去，你一啲都唔浪漫，把声咁样讲落嚟， 爸爸声，爸爸声，上天落雨好好听。 你真系同个仔讲得故事多，你押韵越嚟越进步。 打你个小人头，落雨都唔洗手。 嗱，呢一单新闻咧，我本来有谂过咧，留到下个礼拜一嘅好人好事讲嘅， 就留到下个礼拜啦。我哋继续报天气先。 等唔到啊！ 今日星期三好难留下礼拜一。 同埋，我觉得呢件事实在太好啦，所以 快啲赚 系咪啊？我哋都会搭的士噶，我自己又搭得多啦。平时睇到好多唔同嘅报道咧，都会话投诉嘅，就话有啲的士司机唔够好，点样可以好啲？呢两日咧都有好多嘅新闻啦，就系话究竟咧即系的士嘅一啲嘅协会啊、商会啊，会唔会同一啲嘅公司合作？ 哦，嗰啲电召啦，可以多啲 call 的士咁样。 最终个记者招待会咧都招咗啦，就系啦，都冇埋添咁样啦。咁嗰啲人唔讲住啦，系咪？但系呢一单咧就一个的士司机，佢自己咧将佢一个嘅见闻。 文啊，就是接載乘客的見聞咧，佢就擺咗上網分享， okay, 得到好多嘅讚賞。 係好人嚟嘅，因為 好人好事都 聽 到不得了。 載咗個乘客見佢喊，問佢咩事，同男朋友分手。 係啦，跟住 佢再過去就同個男朋友一刀兩斷。佢再乘虛而入，乘佢心虛就進入咗佢嘅心扉裏， 車埋佢去呢個鵝頸橋底， 再 打 佢個男朋友， 跟住就俾埋錢， 然後就共偕連理， 係 啦，我揸車就你收錢，得得得得得得， 想像力係好好嘅，你有啲嘢係啱嘅，就係第一句啦。 第一句咩？有個乘客喺度， 有個乘客喺度，而且個乘客 的士 上咗架的士之後係喊嘅，到呢一度啫，其他後面嗰啲咧就係我兩位拍檔喺度作嘅。 咁呢個的士司機唔夠好啦，佢咁都唔安慰佢嘅。 吓， 佢可能有期间有安慰 嘅。我未讲完啊，我冇讲到佢的士司机唔安慰啊。 我哋讲咗， 佢啱一样嘢啫， 唔系啱到呢一度啫。但跟住成个故事咧，同你嗰种咧，哇，充满住你一世都得唔到嘅浪漫咧。 嗰个系男乘客嚟嘅。所以就唔係頭先個女，成個劇情調轉咗。 你都唔聽書，佢咪話女乘客嗰個 女乘客咩？啱啱 個女乘客喊。 我哋繼續，我哋繼續。係啦，女乘客喺度喊嘅時候咧，佢不停咁樣去兜圈，就算有生意佢都唔做啦，直至到陪住佢含喊為止。跟住咧就 含喊為止，可唔可以解説下呢四個字啊？ 我決定聽翻你講嗰個故仔啊。 係啊，阿天又唔錯唔曬喎。 兜圈啊？ 嗱，喊同埋唔係冇兜圈。 我個兜到佢喊。 兜到佢唔喊為止啊！ 唔做生意係啱嘅。 哦，唔做生意。 我頭先又講唔做生意，因為佢不停咁兜佢圈啊嘛， 我都話再 不停兜佢圈啦。總之呢位司機咧真係好人好事，因為呢個女乘客咧上咗車嘅時候咧係喺呢個天水圍區嘅。 天水圍。 天水圍佢咧就好心急，需要去沙田。 新上沙 田。但係本身咧嗰度咧就大部分都係陸的嚟嘅，咁但係要去沙田嗰個位置咧， 就 知道啦。 紅的啊。 係啦，因為陸的嘅話係去到威爾斯醫院嘅啫嘛，即係唔係每一個沙田區咧陸的都可以去得到咁樣，所以咧佢就過咗粵區嘅，咁樣咧即係如果你粵區嘅係有呢一支騎車到呢一位嘅乘客咧，去到嗰個地方嘅話咧，其實係犯咗法嘅， 係喎， 係啦，咁唔得噶嘛，係咪？ 點算啊？ 但 係 當佢見到呢， 去到嗰個警戒線嘅，唔係即係嗰個邊界線嘅時候咧，佢停咗標，跟住嗱， 攞罐七友出嚟遊一遊佢，我哋變咗紅的啦而家。 唔係攞落旗叫小姐俾錢先，跟住咧我就冚旗啦，跟住咧 冚旗就冇事咯，係咪啊？ 冚旗咧，唔係冚咗嗰個停止， 我知啊， 係啦，即係唔營業嘅係冇事嘅， 就冇事啦。 咁但係個標咧照去，咁一陣間再同你計過啊。 唔計標啦，如果唔係點？做好人啫， 冇錯， 係啦。 我買咧呢位嘅， 定係佢說服佢，不如嚟補去沙田啦。 係啊，呢度咪算咯，威爾斯親王醫院。 嗱，你哋兩位講到咁開心，我講多一個資料俾大家聽啊。 悲劇， 你如果悲劇，我哋又唔玩嘅喎。 我淨講個地點俾你知，你哋就收㗎啦。 我估到啦。 哦，佢係寶福山， 係啊， 係佢要去一個就係沙田白普里嘅領養中心。 哦， 即刻可啦， 即係善終嗰啲嚟㗎。 啊，因為咧就係呢位嘅女乘客咧，佢上車嘅時候喊，點解會喊咧？就是因為 我哋唔作呢啲古仔， 其實我都冇空間講，我都未講，俾人哋插曬嘴咯。 最衰你 去 翻田，豈有此理！最衰係你啊！ 系， 你繼續講。阿祖，我不嬲企喺你嗰度。 都唔緊要嘅，因為始終都係件好人好事啊嘛。咁呢一位嘅女乘客咧，喺呢個天水圍區上咗車之後咧，已經開始喊啦。其實未上車已經喊啊，因為咧佢等唔到一架紅的啊。紅的嘅話咧，就可以直接車到去目的地嗰度啊嘛。但就唔得咯，所以咧佢都等唔住啦，即係照樣就上咗架綠的，諗住咧我上咗公路先算啦，我去緊先算啦，我要爭取時間啦咁樣。 到時再轉咯。 呢位嘅司機咧，其實開頭都唔知道究竟係咩事嘅。見到個女士喊啫嘛，有好多原因啊，大家都可以頭先好似你哋咁樣都可以 好 快 就 第一 時間講失戀喎。 但係咧就喺架車度咧就見到佢不停咧就收到一啲催促嘅電話，而呢位嘅當事人咧即係呢位女乘客咧就不停喺度喊，喊嘅時候咧，但佢一路喺度喊，同時間咧佢喺度安慰緊啊， 對面嗰個人 電話對面嗰個人就即係叫佢哋唔好擔心啦，我嚟緊㗎啦各樣嘢。呢位司機咧就估到啦，咁啊你個地點又要去到一個嘅 即係一啲領養領養 中心。咁亦都知道呢佢係好心急需要去见最后一面嘅咁样。呢个司机呢得即係知道咗呢一个情况之后呢其实佢脑里面已经有好多盘算㗎啦。因为开头呢司机呢就諗住俾我真係绿的嚟㗎喎。嗰个位置红的先至可以去喎。咁我可以点呢不如呢我就去到荃湾啦。喺天水围车到你去荃湾之后呢就俾你有一啲嘅位置可以转成红的嘅咁样。但亦都担心啦即係究竟嗰个时候呢会唔会有红的啊即係会唔会搞得掂啊各样嘢。所以呢个司机呢就最后做咗一个选择佢决定冚其而在， 真 係 頭先嗰樣。 係啦，阿田就講得啱啦，冚其而在啊，因為咧佢就係話出咗城税之，因為佢係同個女乘客咁樣講嘅，出咗城税咧。 我冚期啊，我移载你过去嗰边，又因为去到城税去到白普里咧，我免费载你，理论上咧我冇犯法，而你都可以用最快嘅方法，嗱又唔使转车， 好好 又唔需要兜路， 好好 即系你点样都可能要兜少少路先至去到荃湾揾到架红的去上车噶嘛，佢都好希望我可以帮到呢位嘅女士咧， 直接送去， 冇错，最快可以见到佢个亲人嘅最后一面，而佢咁做。是做到的 okay, 因为这一位的 讲得切 的、okay, 那这个我估计呢，我估那个之后应该没有交换电话联络的，但我估计可能不断有电话打给这位女乘客，所以呢那个司机都会知道，哦，我帮到少少手， okay, 啊，但这个故事未完的，这个就是个一个例子发生了，不是说他们之后那个司机和乘客，有继续联络，但这件事呢就令到司机呢都諗到一啲嘢喎，咁到呢啲嘢我就覺得更加值得咧，要同我哋嘅聽眾去分享啦。 即係佢係咪諗 點解要分紅的同綠的咧？ 唔 係 啊， 咁樣 係啊。 佢話第一樣嘢，佢話發生咗呢件事之後，佢自己個心情都平復唔到啊。可能咧見到個女乘客真係好傷心， 好傷心。咁跟住就不停咁屋企人喺度催，即係嗰個整個過程陪住佢，其實因為陪伴嗰個好緊要啊。 係啦，佢咧就話咧，其實佢自己作為司機咁多年咧，有陣時咧都會接載到一啲嘅初生嬰兒，每個月都遇到嘅喜气洋洋，好开心嘅，但真系第一次见到要争分夺秒啊，去帮呢位嘅乘客咧，见到亲人嘅最后一面，所以心情唔平复啊嘛，佢决定咧二话不说，佢即刻咧停咗架车，佢约咗佢自己嘅屋企人饮餐茶， 哦， 即系呢一个咧对佢 真 正变成咗一个 真 正 嘅 亲 人， 系啊，咁当然佢跟住就将呢件事咧就再啊行多一步，摆咗上网咧同其他人分享，就希望咧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其实有阵时咧真系唔系咩都系奉旨嘅，即系包括生命都唔系奉旨嘅， 哦，当然啦， 佢就有呢个感觉之后咧，佢就觉得要同人哋分享，我睇到之后我都觉得要喺个节目度同大家分享， 系， 我觉得佢做得最好咧就系。规矩是死的，人是生的， 即是他即刻可以脑筋急转弯，即是在想想，啊，究竟怎样的方法才帮到那个女仔，同埋即是顺个便而已，即是帮下人即是无妨的嘛，即如果是一些铁石心肠， 其实他不止顺个便，他不做生 意，他还要蚀少少的噃， 有些真的不是可以这样的，即是你不可以说我去不到，你转个第二家，即是可能只是讲这个地址啫，就是说我是绿的，可能已经在第一个画面已经冇得继续啊，系 啦， 已经 完咗啦，嗰个对话， 因为上唔到车啦嘛，都唔知佢喊乜嘢，哦，点知你做咩事噶？咁可能 同埋你仲要系谂多一层咧，你先至会知道佢做紧乜噶嘛。即 系 因为你大可以话 佢 话帮我听佢去边就去边，我唔会谂佢做乜嘅，我唔会理嘅，地址咪地址咯，领养咪领养咯。但如果你谂埋咧，就头先嗰个即系好多好多。行动啊，好多责任落去。 其实有阵时好少，譬如我琴晚咧做完工作咧，即系都十一点几啊，先至翻屋企啦。咁啊坐的士啦，咁样咁啊同车里面咧有一个我自己嘅朋友嘅，咁我哋好耐冇见，又喺度倾一啲偈啦。即系呢排发生咗啲咩事啊？咁我琴日做完嘢，把声又好攰，你都知道其实我未病好噶啦，咁样。跟住落车嗰阵时，司机咧即系其实佢听到我哋讲嘢嘅。 俾咗个琵琶膏你， 佢冇俾琵琶膏我，佢就系话饮多杯暖水先瞓觉啊。哦， 系 一 个温馨提示， 真系一句说话，即系我绝对。唔介意，即如果我嗰啲系好私人嘅嘢，唔怕俾人，怕俾人哋知，我都唔喺架的士度讲啦，我都唔觉得系司机系八卦嘅。佢临落车嗰阵时就话饮多杯暖水先瞓啦，好好休息啦。其实我已经觉得好窝心啦，我都话咁你都好好休息啊，希望你今晚做到好生意啊咁样。 我突然间就谂起咧，即系嗰个好守校规嘅嗰个学校 啊吓， 我真系突然间觉得， 诶出咗嚟有最新宣布 咯，因为即系你谂下规矩系死嘅，人系生嘅，喺头先的士大佬嗰度就体现到啦。但有啲时候就调翻转。 系 啊，佢如果即 系凡 系就 话 规矩就规矩，其他冇嘢讲嘅。 我只可以车到你威尔斯啫，跟住我就你 自己转车啦。好似我琴日讲，觉得另外学校嘅新闻啦，即系嗰啲老师系唔应该饮水嘅，因为你哋要以身作则，教紧书唔好饮水。如果你哋要用麦嘅话咧，攞医生纸啊。其实佢哋都系打份工，佢哋都系想做好地嘅工作啫，系咪？ 系啊，所以咧，每一程的士可能只系短短十分钟嘅缘分咧，话唔定你嘅决定就可以帮到佢。好大一生噶啦， 仲要领到一啲嘢喎，嗬！好啊，赞啊！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 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只有对你在每一天。 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只有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成龙同埋苏慧伦系， 你讲长咗你个歌名喎。 哦，系咩？我第一句系我有 礼貌，谢谢你。 第一句我有礼貌啫。 我 生命中的每一天， 谢谢你啊。 系啊 ，OK， 好啦，翻学，大家知道翻学有啲咩噶啦？翻学要带咩？ 书包， 仲有着校服，即系着整齐嘅校服，咩书包？ 最紧要嗰样都冇讲， 做咩啊？ 带个脑翻学。 哦， 咁呢个系最难嘅， 因为翻工都未必带到。 系啊，我会带住疲乏嘅身躯咯，都带咗，就话买翻咗学啦咁样。 好，咁啊，书包里面有咩？ 书咯， 嗯， 百物宝咯， 嗯。 系咯， 笔盒咯，铅笔、擦纸胶咯， 有食物啦，有水啦，等等。 系啊，你咁问我哋，唔知道你想有几详细啊？ 唔系 ，OK 嘅，咁样就已经 OK 了。 可以有几奇特啫，都系带嗰啲翻学噶啦，带玩具咩咁唔通？ 唔系，我以前会 带阿妈咯，阿妈都想跳入你个书包度跟你翻学。 阿妈系想拖劫嗰、那个，拖翻去。 以前如果你中学咧，你个书包里边起自由先嗰啲嘢啊。 我有， 嗱有马经啦， 我马经冇带过，我有带游戏机， 游戏机有啦， 有拖机， 拖机冇我个年代冇嘅， 拖机都有，跟住。 带嗰啲喷发胶啦， 系呢个有嘅， 系啦，漫画书啦， 系 杂志， 仲要系薄装嗰只嘅嗰阵时， 我有同学带过 镜 书。 咸书哦， 真系有嘅。 哇，呢啲留唔到去放学噶咯，全月冇咗。 系啊， 系啦， 跟 住中间仲会冇咗几页啊嘛。 系啊，系啊， 自己留底啊。 系啦，系咪你咪要我哋讲呢啲啊？ 唔系， 你咪要我哋讲呢啲啊？ 嗱，幼稚园要带书包， 系 小学要带书包， 中学 都要带。 你手指唔使喺个时候竖出嚟，有先你咁样 只 嚟真 系。 大学咧？ 系啊，大学要唔要带书包？ 都要，我都有咩书包翻学噶。 咁都有。 孭起书包翻学堂都有噶，大学歌都嚟噶嘛。 有冇咩书包翻大学？ 点解唔 有啦？好多嘢要带噶。 应该唔咩啊 ？Notes 要带啦，跟住你厕纸都要带噶。 跟住佢冇嘢啦，跟住佢冇嘢谂到。 唔系真系有噶。 我个学科又有少少唔同啊嘛，但我哋都有 theory 噶， 我要梗系 要 啦， 都要带书噶， 我哋 都要本啊， 我哋都有参考书噶，点会唔使啫？ 系啦，嗱咁啊，唔系嗱呢啲系你自己个人需要嘅。 唔系啊，个个都有书包噶，冇人冇书包噶，翻大学。 OK， 你唔带书包，冇人罚你咯。 咁又系，又或者譬如我嗰日去中大度讲教学嗰阵时咧，嗰啲老师就教我，嗱你睇到咧边啲系住宿舍，边啲唔系嘅，两袖清风揈下揈下，同埋着拖鞋， 你 上堂嗰啲咧就系住宿舍噶啦。咁但系佢哋可能系上一堂半堂就咩都唔使带咯，但系有阵时都会带。 分分钟我啲翻学可能都系两袖清风，跟住揈下揈下，着对拖鞋嚟。 而家有校规规定大学生要咩书包？ 带电脑咯，而家好多时候会。 真系啊， 系 边度啊？肯定唔系香港啦。 我哋唔 系 香港， 系 喺广西。 广西 有一间大学，佢就话啦：，诶咁嘅。同学仔， 系 大学虽然系咁样嘅，但系都唔希望你咧吓两手 手 揈揈，两梳蕉咁样就行翻去大学，咁、 okay. 样咧就个俾人感觉咧你唔 系 好读书，系啦，咁希望咧就大家都孭翻个书包，系、 okay. 啦， 但系冇话个书包要孭嘅，跟住大家就开始买名牌袋啦，我就 show 下 quality 啊， 我几有钱咁样， 就希望各位咧都孭翻个书包， okay. 因为咧都希望咧提升大家咧嗰啲学生嘅叫做综合质素， 哦、okay. 真系带咗。个书包就会提高佢哋嘅质素， 门面嘢好紧要噶。喂，我想话嗰只歌真系唱得啱嘅，孭起书包翻学堂，全面努力进取，争取老师的好印象。 哇，你突然之间啲句式真系好好喎、啊！ 你谂下，佢个歌词去到最后系话争取老师的好印象。 真系啊，嗱，原来啲老师带 个 箧 咯咁我， 哇， 俾老师知我 高材生，高材生 考书啊， 系啦，高材生 啊， 讲 嘅即系。 同学学校有图书馆嘅，唔系你， 我全部借晒，我长期要睇。 我呢啲学。海无涯啊， 哦系 啊 ，Ocean Love， 继续 嗱，因为老师， 我最我爱啊， 系啊， 因为咧学校咧就开咗个会，认为学生咧真系咧，佢话见到咧好多大学生咧都真系咧好轻巧地咁样就翻学啦， 佢哋就唔中意啦， 佢哋觉得咧你咁样个即系个袋里面好似乜都冇，净系得个银包，得个镜仔，得个电话咁样。 咁同学制唔制先？ 嗱，有啲同学咧有啲议论纷纷嘅，有啲同学咧觉得赞成嘅，都觉得系，因为其实我书包就算你唔叫我都会带，好似你哋咁 不嬲都有带噶啦， 系 咯， 系啦，咁因为真系都要。 你唔带书包，你上堂瞓觉冇嘢垫啊？你就咁垫只手啦， 唔 舒服。 你要嘢垫咩？你 我都要噶， 恶高个头擘大个口，你又瞓得着啦。 人有追求噶，我有追求奢华嘅享受。 佢生日送奖品俾佢啊。 系啦，咁啊，即系学校咧就系话啦，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咩有个袋咧，起码都袋住啲书啊、文具啊等等任何嘢，都系叫做翻学个样子啊嘛，系咪先？佢希望提升大家咧，即系翻学咧，即系嗰个学生个质素。你系翻紧大学，你系读书嘅咁样。 如果大家唔明白咩叫形式主义嘅话咧，刚才桂花田呢单新闻就示范咗啦。 系啦，总之不过佢话咧，唔系话规定嘅，不过希望你想可以咁做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投票日，涉嫌向时任特首梁振英投擲三文治，误中在旁边的处理总督察刘永军。吴文远较早前被裁定普通袭击罪成，判囚3星期。他不服定罪同判刑，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裁定他胜诉，获撤销控罪同刑期。吴文远进入法院前，扬言会继续争取，又话法庭裁定三文治系武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上周和全体港区人大代表会面，其中港区人大田北辰在会后说，韩正提到过去四年香港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最积极参与大湾区，特区的政治生态过去一年显著改善，爱国爱港力量发挥作用。田北辰引述韩正说，希望将来香港透过大湾区建设转变成科技创新中心。韩正亦都对港区人大提出四点希望，包括支持一国两制，对港独零容忍，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所有问题必须严谨遵从法、宪法和基本法，团结香港爱国爱港力量，亦都要以谦虚态度听青少年的意见。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港澳的论述，重申中央对港澳的大政方针，多处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港澳发展指路引航，为港澳社会提气鼓劲。张晓明说，报告指出要正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将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有媒体问及工作报告未写明反对港独，张晓明强调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已经包含禁止在港澳从事任何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政治底线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说，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是稳中向好，相信会继续保持平稳健康持续发展，今年能够达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何立峰出席人大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他说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全面总结分析当前中国面对的形势，各项经济指标稳定，经济增长去年都处于合理区间，形容在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能够交出这张成绩单十分难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45。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0点，升89点，成交金额5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1点，升4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8.2，升6.8；中国平安84.6，升4毫。小米集团12.5，冇起跌。中国铁塔1.87，升5仙。中国恒大26.7，升8毫。建设银行7.13，升1仙。南方 A50 14.58，系跌咗1毫。碧桂园11.44，升1.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8，瑞士法郎1.006，澳元0.704，加元1.338。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5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2,062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82美元，卖出1,28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咧喺11:35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留意咧路面情况啊。咁啊，封路方面咧，九龙城贾冰达道咧系有紧急维修，贾冰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福老村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就系贾冰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福老村道咧全线仍然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康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都系车多。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另外，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翻沙田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城花园一段都是挤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南韩人好多都化行个妆先会出街嘅，想见佢哋真面目难啊！ 咁北韩人呢？ 仲难啊！平时大家睇到北韩人民生活嘅片段，都系经过当地政府审批同过滤，确保镜头之下个个都过住完美生活。电视节目《31韩世界》今集摄制队就用咗巧妙嘅拍摄技巧，绕过政府监控，成功揭示北韩人民真情流露嘅一面。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一人一句笑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系啦，雷暴咧都延长去到今日晏昼嘅1:45啊，20度气温，相对湿度96%。揸车嘅朋友记得小心揸车啦吓。 系啊系啊，今日咧11:30啊，礼拜三啊，我哋有我们的啊吓。 系， 其实呢个题咧，我想讲一排噶啦，成日都排唔到去讲啊。再加上咧呢一阵子咧都 keep 住有唔同嘅旧区重建啦，譬如我见到沙田嘅沙角村啦，佢哋本身嗰度咧有一个冬菇亭。好出名噶，我自己又喺嗰度读过书啊，所以咧有2年嘅时间咧，所有嘅 lunch 咧都系喺嗰个冬菇亭度食嘅。咁、佢就又冇咗啦。 冬菇亭就买少见少噶啦，唔会再有新嘅。 系啊，同埋嗰度出名嘅地方咧，净唔止系街坊喺嗰度食嘅沙角村，系大家咧要食宵夜咧、真系会特别揸车去到沙角村嗰一间嗰度度食小菜噶咁样。 冇咗啦，系啦，因为嗰、那个佢哋个咩展咁啊，剪晒人哋走咯。 系啦，咁跟住另外咧，如果即系唔系另外一个重。重建咧就系、铜锣湾区，对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啲嘅回忆嚟嘅，就 系 呢个嘅怡东酒店。虽然而家咧都仲做紧生意嘅，做到今个月底咧46年啦，开业咗咧亦都结业啦。咁样咧， 我有一年咧喺佢里面有间酒店噶嘛，唔系 怡东酒店里面梗系有间酒店啦， 即系喺里面有食自助餐， 系顶楼嗰个系嘛？ 啊，唔系喺 下面嗰个， 下面嗰 个酒吧嚟嘅， 系咩？ 系啊， 咦？咁我去嗰间系咩酒店咧？ 大酒店 系咪喺隔篱嗰间有间酒店？ 我点知啊？你问我， 我早于去攞咗个生日优惠咯。 因为生日嗰个免费啊！ 耶！我怡东酒店对我嚟讲，我拆开佢啦，我都回忆多嘅。因为咧，有阵时咧，想一个静静地同朋友饮杯嘢倾下偈嘅地方咧， 就去嗰度啦。 佢你头先讲地库嗰间酒吧咧，系其实我成日去嘅。 但系攞唔攞到生日优惠啊？ 攞唔到，我冇尝试攞， 系 啦。 唔系地库，我唔知二楼定三楼，唔知我 都有嘅，二楼三楼有嘅。 咪就嗰度咯，即系。 但你头先讲地库啊嘛，叔， 总之佢重点系生日优惠啦，明噶啦。 顶楼咧又可以有一个好靓嘅咁我亦都会喺嗰度食个自助餐。 哇，嗰、个烟花景唔该晒啊，真系系咪先？ 系啦，咁啊，但系 我有个饮添啊，我有个朋友喺度结婚。 肯定， 肯定， 系咪地库啊？ 前辈， 二楼 系啊，阿 Michael 叔叔佢喺嗰度。 咁你有冇喺饮嘅时候同佢攞生日优惠？ 你做咩叫人哋叔叔啫？你同人哋差唔多年龄，你喺度话人哋，你自己今年本命年六十岁啦，添 做 乜啫？系啦，嗱，呢两个地方咧都要同大家say goodbye 啦。 say goodbye。 今日咧嗱，呢两个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回忆咧，想同我哋分享嘅咧，都可以喺面书度同我哋交流。 系 最想讲咧呢一个地方，我可以话系陪住咗好多观塘区嘅朋友长大，甚至系跨区，好似系我咁样嘅。我都喺嗰度留低唔少脚毛。 系啊，点解你会喺嗰度咧？ 一阵间讲，大家而家可以留言啦吓。我哋今日我们的要讲我们的渔民坊。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唐裕文芳 系啦，嗱，点解我要解说先？点解我会留低唔少脚毛咧？系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婆婆同埋公公咧系住秀茂坪村嘅。秀茂坪村咧就小巴士咧会直接上到去，咁变咗咧，我嗰阵时系住沙田又好啦，大埔都好啦，就一定要去到咧裕文芳呢个站咧就落巴士，跟住咧就要跨过晒成个裕文芳，讲紧跨过咧就系佢成即系咁大栋楼喺度啦，佢下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小街嘅，嗰啲嘅小街咧里面有唔同嘅小食店啦，卖日用品嘅有，卖衫嘅有，即系卖底环嘅都有嘅。 你讲渔民坊系咪讲紧成个跨跨都系啊？ 成个跨跨 嗰条街啊嘛， 唔系净系，我系有阵时要喺兜外面又有啦，通过嗰啲街街又有，跟住咧就要再沿住呢个就系银都戏院啦，嗰度咧先至有小巴站，我先至可以上到。 有去过睇戏？ 有， 我都有。 银都戏院啊，系都冇咗啦，咁 冇咗好耐咯。 系啊，咁所以咧嗰个范围咧，我哋就叫渔民坊啦。其实本身咧，佢嗰度咧已经有。好多值得紀念嘅地方，但已經係一個一個咁冇咗，但係而家連呢一個成個地方咧都要同大家講拜拜啦。 係啊，嗱，點解我都會接觸到漁民坊呢個地方呢？因為中學嘅時候咧，有兩年咧就喺秀茂坪上面嗰度讀書嘅。 我又喺秀茂坪， 係咪又要轉小巴咁樣？ 要轉小巴上去。係啊，因為即係你搭唔到個巴士就要轉小巴㗎啦。 係。 咁啊，第一啦，咁第二就係咧，觀塘區嗰啲食肆咧，我哋就好多可以去嗰度食嘅。 食肆啊，大家如果有邊啲啊，即係冇啦咩，開名去介紹都得。都 執咯， 全部都要。 佢執啫，但係佢有啲連鎖嗰啲仲喺度。 咁我哋唔讀嘅啫。 咁跟住咧，就係試過喺嗰度買校服。 买校服， 因为佢呢个做校服 喺渔民坊入边。 你未话 有校服铺？我记得有校服铺嘅， 系嗰啲好矮嘅嗰啲大厦里面嘅。 系。 你知唔知渔民坊即系里面内笼系点嘅？ 我冇去过， 即系连兜入个圈里面都冇啊！ 所以我今日咧系可以当咧你哋温故嚟知我身咯。 好啊， 系啊，系啊，我真系当第一次听嘅。请问渔民坊有啲咩特色嘅咧？ 观塘道咧，你成日都会行啦，直去到，跟住行到去，跟住将军澳就转咗。 即系而家一个大商场啊，英文字母大商场对面咧。渔民坊啦， 佢咧就有其实下低有一辣嘅小巴站咧，嗰栋大嘅下嘅后面咧，嗰度就系渔民坊啦嘛。即系你捐一捐个窿入去，即系兜兜都冇。 好，咁我哋逐样介绍啊，冇啦嘛。 啱晒。 有啲咩好特别？ 我净系外国嘅游客啦，外国游客点解你哋个个都唔舍得啦？我见到好多解放都喊啊，点解啊？ 因为真系有好多老嘅铺头咧，做咗几十年生意。 你讲俾我听下。 嗱，第一样嘢，我讲一档报纸档俾你睇先好啊，因为咧嗱，报纸档其实而喺街我哋都越见。越少噶啦，但系咧，我今日睇咗个报道咧，就讲到咧，就系呢个报纸档入边啊，佢哋本身咧就一家人啊，即系家族生意嚟，可以咁样讲。但系佢哋咧就24小时都开档嘅，一家四口咧就你收工时就我顶啦，系啦，跟住咧我又嚟开工啦。 佢哋咧即系五十五年啊，即系佢就话拥有呢个五十五年24小时嘅报摊啊。佢话一直咧其实都有谂过嘅，做得咁辛苦系咪要唔做咧？但系呢个就系街坊嘅情怀啊。佢哋个报道咧就同记者分享就系话，真系唔系啊。其实呢度所有嘅街坊咧，我哋已经变晒朋友噶啦。即系啊，你有人咧啊放工，大家有人啊唱完通宵 K， 又可能会去买包烟，跟住买个嘢饮。之后早咧啲公公婆婆咧要去饮茶之前咧嚟呢度买份报纸。各样嘢嘅话咧，呢类型少嘅铺头咧喺裕民坊里面系充满住嘅。除咗报纸档之外，头先阿田讲啦，嘢食啊嘛，嗰度有好多街边档噶。即系我记得嘅有一档咧系食牛杂、猪牛肠啊、猪肠啊嗰啲咧，剪剪剪嗰啲咁样嘅 三宝啊嗰啲，跟住咧仲有嗰个叫做煎酿三宝啊， 叫咩 啊？ 炸鱼蛋鱼翅嗰啲啊？ 系嗰啲咯。 哦，碗仔翅。 铺晒层，肯定系啊，因为佢全面就系小巴站啊，好密集嘅啲小巴站。 不过你细个买嘢食就唔计呢啲噶啦。 佢成条街嗰个风味咧好浓嘅，即系如果你会话女人街啊、庙街啊呢啲都系香港好著名嘅街道咧，佢哋系专系有多啲嘅感觉嘅，放游人去嘅。但系呢个裕民坊唔同嘅地方，真系好似为街坊而设咁嘅。你要食小食有得食，行过隔篱条街要睇戏有得睇戏，巴士站有，小巴站有，买校服有得买啦。另外仲有好多嘅铺头， 钟表铺， 钟 表 铺 系啦， 我试过陪爸爸妈妈喺嗰度整表，要换电嗰啲咧，全部都系小店嚟嘅。鞋铺咧，佢唔系卖啲咩名牌子嘅嘢，即系我哋细个以前翻学咧，129蚊一对皮鞋啊，99蚊一对白波鞋啊，即系甚至白饭鱼啊嗰啲咧，全部呢啲小店就有噶啦。 其实咧一上网 search 咧，余文芳咧就话有好多咧，哇，嗰啲断十年屋过外嘅嗰啲。铺头咧，跟住咧就一架一架。 譬如我呢度有个咧卖嗰啲叫做毛巾啊、生活百货嗰啲咧，佢系几耐咧？超过50年啦。 你谂下， 跟住有一个叫补鞋匠啊，福嫂，唔知你两个有冇补过鞋啊？ 呢个就真系未见过啊！ 30年， 30年 补鞋匠啊，福嫂，真 系 好夸张。 仲有一个整锁匙嘅咧，系啦。 呢啲就系咁少嘅，点讲真？你谂下，而家要搵一个咩整鞋啊、整锁匙啊、整表啊，其实你话要搵一间铺头都好难咯。 喂， 佢有齐嘅喺嗰度， 佢嗰度有间麦当当立咗 呢个你都唔知道啊！嗱， 36年 系 咁夸张。 几年之前咧，呢一间嘅麦当当咧，本身都系其中一个嗰度嘅地标嚟嘅。 系啊， 佢咧要结业嗰阵时咧，其实咧都有好多朋友特别去影相 嘅。系啊，因为真系好，因为佢真系一个地标嚟噶。 系啊， 系啦，因为一落地铁站嗰条楼梯咧，就系望到佢啦。 系啊，嗰阵时我呢个又系童年嘅回忆啦。细个去阿婆嗰度咧，乖嗰度咧就可以去麦当当食啲嘢，咁样咧就唔兜咧裕民坊入边嗰啲。小店啊， okay. 就行外面嗰条街，跟住咧仲要嗰间麦当当咧，系上二楼嘅，上二楼咧佢入边嗰啲摆设啊、装饰啊，都仲系有麦当劳叔叔啊嗰、那个样啊，有嗰棵树变成咗一张凳俾你坐啊。 我嗰阵时话系咪石果仅存啊嘛？ 石果仅存咯，而家都仲有一间半间有嘅。 有呢个啊嘛， 系 啊。喂，我同埋我想话嗰个天空之镜系咪都系裕民坊嗰头噶？ 咩叫天空之镜？ 咪话咧，即系地下咧有啲积水个操场度，跟住啲人。就话咧呢个似系即系人哋嗰个叫做 我明白，即系 玻璃 维亚 嗰个天空之镜，好多人影相，因为我见到其中一个报道 彩虹村嘅嗰度应该 系， 系 啊，因为我见到嗰度都写住话观塘嘅天空之镜， 我都见到有报道咁样写， 哦，定系可能凡系只要有湾水喺度咧，佢就当 系 天空之镜啦咁样， 系啊，即系本身嗰度咧，即系有好多好街坊嘅味道咯，即系真系好浓噶， 因为嗰啲档仔咧系真系比较叫市区咧，因为观塘真系。一个市区啦，咁咧嗰啲档仔咧系好齐齐整整同埋干净企理嘅喺里面吓，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大型嘅户外嘅干货街市啊。 不过我觉得佢个特色咧，我先望到嗰啲即系造型之后咧，其实大概想象到咧。佢好似係一個開放式嘅小社區咧，你啱啱入到去嗰個位度咧，其實就氹氹跨咧，你好似由即係東南西北，你就將你日常生活所有嘢喺曬度。咁但係由於佢咧又唔係開放到咧，好似你話兩街咁樣咧，喺一條街度雜不楞噶嘛，佢係一個跨啊嘛。咁於是乎你又覺得咧自己好似聚咗一個圈子裏邊咧。 佢咪就係一個 好好 嘅 喎， 唔現代化嘅商場咯，因為要乜有乜，但係佢唔係一個商場嚟嘅咁。 係啊，我哋都有好多咧聽眾咧網上面留言 系有好多回忆啊。譬如阿安妮咧就话咧，细个嗰阵时咧住油塘嘅，去好多地方，好似秀茂坪翻学啊，都要经裕民坊噶。佢话而家人咧都曾经喺观塘区咧开个铺头噶，所以咧对于呢一区咧真系留咗唔少唔少唔少嘅头发咁样噶。 系啊，喂，呢、這个天空之镜真系喺观塘噶，嗰阵时咪就系呢张相攞到奖咯。 哦， 系啊，后来咧 地方喺观塘咪系唔系裕民坊先？ 佢系喺， 因为我有睇到呢一张相嘅， 可能去落完雨之后咧就喺地下嘅。 系啊，佢话呢个 似工业区嗰边多过系裕民坊。 佢话呢个系工地嘅裕民坊大厦一个小天台咁样啊、 哦，一个小天台。 系啊，佢话呢个后来咧，连 DJ 咧拍咗呢一个经过一些即系秋雨冬咧，都系经过一些消失的秋雨冬咧，佢话都系喺裕民坊度拍 MV。 即系佢哋嗰个天台嗰个位置。 系啦，原来系一个即系小平台，一个小天台咁样。 我读埋个留言先啦，佢就话安妮咧就话咧留低唔少头发噶，记得咧去过边度咧。因为嗰度有好多银行嘅，大家应该记得嘅。大嘅品牌又好啦，细啲嘅中型嘅银行都有嘅。 总之佢哋铁三角对面马路咁样打过去。 佢话咧喺嗰度排队攞招股书啊，曾经试过。 攞招股书啊？ 系啊，睇戏啦，跟住佢话当然啦，嗰间麦当当喺嗰度榴莲一定有啦。搭小巴去蓝田啦，去沙田等等嘅地区咧，嗰度就系中转站噶啦、 嗯。 潮州面记唔记得啊？仲有两间咧唱片铺啊，喺嗰度买碟噶。之前咧有过两间戏院噶，不过而家两间。都冇晒啦，呢啲咧全部都系佢嘅回忆嚟噶。阿 Fina 咧就话咧最出名嘅夜晚黑啊食豆腐花嗰间铺头啦，佢话嗰啲豆腐花真系出名劲滑噶，真系咧食嗰个情怀啊，同埋要豆腐咧就香，日头咧就变咗系卖呢个鸡仔饼噶，佢就系啊，即系都会有噶。有一个 Angel 咧就话。生肠，生肠一定系要食生肠喺嗰度。 系咪嗰啲即系老啊？又唔系老嗰啲叫做咩咧？染色嗰啲系咪啊？讲紧嗰啲生肠咪染 色嗰啲啊嘛？ 系系系 系 系啦。坚持咧就话阿祖啊，你讲嗰个旧巴士站咧，隔篱咧有租有租小雪档嘅，旁边咧仲有分面档噶。 租小雪档啊，呢啲 全部都 冇 晒 啦。我以前喺白田嗰度都仲有得租小雪啊，租漫画咯。 仲有，大家有冇去到嗰度申请回乡证？嗰度 我呢度就冇喎。 之前嗰度有一个中旅社里面噶嘛， 唔记得呢、這个。 不过即系新年咗少少嘅嗰啲嘅渔民坊咯，佢嗰度嗰橛都叫渔民坊咯。 系啊，黄卓子咧就话咧渔民坊仲有模型店啦，亦、都有雀仔铺可以睇雀仔咁样嘅。佢话渔民坊上面啊 ，Peter 就话上面有间卡拉 OK 嘅，唔知道有冇人去过咧吓吓，里面啊好宽敞噶。跟住咧，其他嘅我哋嘅听众咧即刻喺度复啊，我知道啊，边一间边一间啊，不停喺度讲嗰啲名咁样啊吓。 系啊，之前咧原来话咧渔民坊咧即系喺林清拆。之前咧有好多社會人士咧，除咗影相之外咧、嗯，你知唔知原來佢哋有啲地方係好值錢嘅？ 例如咧， 招牌 哦， 係啊，原來佢話咧，嗱、真係唔講唔知，佢話當時咧有好多人咧就走去裕民坊度咧，就唔係偷招牌，係真係同佢講，喂，你都執笠啦，俾你送你個招牌俾我。佢、話原來好多咧以呢個黃色為主，紅色做陰影嘅呢啲手寫招牌咧，都係出自同一位師傅。佢话成个裕民坊啲商场咧，如果要揾师傅写招牌咧，就要揾佢噶啦。 系 曹师傅啊，曹华安。佢话直情好似你唔好下下就系识得讲黄羲之啊，同埋柳公权。佢话对观塘街坊嚟讲咧，就系曹师傅啦。佢写嗰啲招牌咧，就大家而家攞嚟留念咁样啊，真系。 系啊，另外有听众咧就话咧，宝星戏院后面嗰个巴士站啊，你哋记唔记得啊？好多嘢食噶。Angel 即刻话：我记得我喺嗰度食过蛇啊。你谂下，即系你啊，即系乜嘢类型嘅铺头咧，都真系喺呢个小社区里面咧，你可以见得到噶。 所以而家你咁样望嘅话咧，成个渔民坊就真系冇啦。不过即系好 要拆啦， 要拆啦，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佢就话咧，有好多唔同嘅铺头都记得啊，车仔面档又有啦，跟住咧 豆浆 楼又有啦。 我见佢有啲老铺头就系话个豆浆，即系又系大家帮衬咗卅几年咁样咯。 系啊，另外有听众又话咧，真系好回味啊！回味系啲乜嘢咧？佢话我细个咧，我个祖母咧就喺附近和乐村嗰度住嘅，由沙田去观塘落车，一定要经过裕民坊嗰间 M 记噶。 系 我细个嗰阵时咧，爸爸带我去食完，跟住咧就带我去祖母屋企啊。呢啲咧真系我哋嘅儿时回忆嚟噶、 啊，当然啦，呢个系一个小社区嚟噶嘛。不过咧，而家真系拆得系拆，喺个旧嘅巴士总站嗰个位置咧，就起咗豪宅啦，喺侧边又起豪宅啦，即系两，因为佢有一个转咗上去和乐村个侧边，跟住有个巴士站咧拆咗之后咧，就起咗豪宅，跟住喺中央嘅里面有冇银都戏院嗰度咪有巴士，又拆咗起咗豪宅啦。 因为咧，佢嗰个巴士站其实咧都系好多人嘅回忆啊，好多大嘅巴士线啊，譬如一 101啊、111啊，即係嗰啲嘅總站喺嗰邊啊嘛。 我明白，我啲喺嗰喺深華平讀書咧，即係嗰個 van 仔，嗰辣 van 仔完全咧，嗰個蛇餅經常都喺度排嘅。 係啊， 因為好多人都會喺經，而家佢哋即係有新安排，希望可以即係啲交通上面可以好啲啦。 咁多朋友啊，都有咁多嘅回憶啊，多謝曬你哋嘅分享啊，其實仲有好多我哋讀唔切啊嚇，歡迎大家可以去趁佢未拆嘅時候。影嗰张靓相啊，保留住呢个大家嘅儿时回忆啊！ 经过一些秋与冬，回忆中无端为你动容，挥去一些惊与恐，人海中谁得着你认同？在那些争拗中，我有心不够用，两眼一黑，然后失控，无谓再关心你，我没资格慰问你，无谓再骚扰你，我没这块厚面皮，无限次对不起，放在心里等心死。善生机，当然他不肯放手，如果准我重新学过，可会白头麻钻中不切走，负责的不压后，做错的不怕丑，别挣扎说没有，我根本不比别人优秀，无谓再关心你，我没资格慰问你，无谓再骚扰你，我没这块厚面皮，在心里等心死，难道我与他相比，尚有一线生机？ DJ 经过一些秋雨冬啊， 系啊，阿田你都经过好多秋雨冬，我哋两个咪后越落讲越多啊， 咪尤其是嗰个 van 仔站啊，嗰条咧，我谂真系唔知系咪全港最长嘅 van 仔站，所以密集到个程度咧，就密集到个巴士啊。 因为咧嗰个位置真系一个咧中转站啊，你要去将军澳又好，头先我哋话联合医院啦， 肯定有好多朋友唔系，即系唔好意思啊，因为你都要需要 有经过嗰度啦， 一定要系喺嗰度搭嗰个联合医院个 van 仔去上去上面噶嘛。 头先我哋讲手务坪嘅，要嗰度搭啦。另外亦都有 van 仔咧，会经过行翻去嘅九龙湾啊、牛头角啊嗰边咧，都会有好多 van 仔站噶。 嗰条叫做即系喺嗰条 van 仔路咧，你会哇又系咁长，不过散得好快啊！你唔使等十分钟内咧，已经可以上到车。但系每次都话你系咪排20A定系你排25A 嘅啫？会 因为 乱中有序， 乱中有序 咁样讲， 个个都好整齐，因为个个都日日都系咁样，即系翻工放工咧都系咁样搭 van 仔噶。 系啊， 因为咧密度咧系好快嘅。 细文咧就话咧嗰度真系一个不夜天嚟噶，最深刻嘅咧就系嗰个文记小食啊吓，佢哋即系好似通宵开张咁样噶，所以变咗咧就不夜天啊，好多人就喺嗰度食嘢啦。阿 Patch 咧就话啦，我识个老公第一次啊，就要追喺嗰度睇戏噶。 阿 Candy Ann 就话啦，佢老公以前喺一间二楼嘅健身室嗰度做健身噶咁。 系啊 ，Sigal 咧就话最记得咧小朋友嗰阵啊，妈妈咧就会带佢两个姐姊妹啊，差唔多咧个个星期都去观塘噶，食阿麦叔叔啦，跟住。就去欢乐天地玩啦，跟住咧就接爸爸收工咁样。 系啊，所以咧可能你会起一啲好新、好巨大嘅商场同埋建筑物。不过头先咧咁多嘅回忆咧， 就冇晒都 系啊，就唔系喺嗰啲即系冷气嘅扶手电梯里边咧可以体现得到噶啦。 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45。 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29点，升67点，成交金额63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1点，升4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7.6，升6.2；中国平安84.5，升3毫；小米集团12.46，跌4仙；建设银行7.11，跌1仙。中国铁塔1.86，升4仙；中国恒大26.65，升7.5；南方 A50 14.54，跌1.4；中国人寿22.5，跌3.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06，瑞士法郎7.811，澳元5.521，加元5.871，新西兰元5.306，欧元8.8657。每百日元兑港元7.0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77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2,062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02美元，卖出1,287.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北打街隧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翻去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对出，就系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隧道快线有意外啦，咁而家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道路至道噶。咁另外启祥道啦，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伟业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咁啊去翻观塘方向啦，要经观塘道上伟业街噶，都系挤塞啊，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就系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伟业街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高盐飲食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吃饭你懂得选，记得少盐少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骚动音乐，骚动许廷铿。 我同 Michael 好尴尬，我鍾意佢嘅地方啦。係呢，佢会照顾埋歌手把声。 即係开演唱会唱歌呢，盡量我觉得唔好乾身得太犀利啦。乾身得太犀利就肌肉容易抽筋啊，同埋你个喉咙个水分少呢，你唱歌发力好容易有伤。 今个星期骚动音乐会跟实许廷铿同佢嘅团队，睇下一个音乐会嘅准备功夫㗎。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庆骚动音乐。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亂諗嘢啦。唉，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唉，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 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噶，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继续是很多警告信号的。 20度气温，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点45 分。是香港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都市来的。以下这一则的。 我有保留啊。 哦、那我地不是创意咩 咩啊，我地读緊书嗰陣时叫你打 Model Answer 㗎喎，佢就扼杀你嘅创意㗎喎，最好抄。 佢最好最我哋仍然有创意㗎嘛， 有 个创意空间。 喺个创意嗰度㗎喎。 创业嗰度係咪真係。 创意。 好啦，以下呢係一张贴喺街上面嘅广告嚟嘅。 係。 就唔知道你觉得佢係买咩嘅。咁啊，密密麻麻一板纸，今日我见到啲人咧都喺网上面喺度 share 嘅，咁样都几好笑嘅咁样。好啦，咁佢点样讲嘅咧？你听住咯。 好， 佢第一句就咁样写住，伯母就话啦： 哦，好， 呢度系20万，离开我个女。 哦，你又演绎到咁好有画面噶咯，已经。 然后个男仔就讲啦：伯母，我哋系真心相爱噶，40万。 哇， 伯母，我唔系为咗钱，我觉得。世界上面嘅感情系唔可以用金钱嚟衡量嘅，60万。 系系系， 伯母，你咁样即系逼我嘅啫，100万。我讲最后一次，离开我个女。 系， 好，请问下一步系点嘅？ 我收钱咯。 下一步系咯，佢都讲最后一次啦。我仲喺度同佢，喺度同佢喺度纠结。 或者试多一次。最后你话最后一次，我都回 到100万。我讲最后一次，你离开我个女。 好，咁我都讲最后一次。82啊，我就走。 成交，成交，成交，成交。 再谂啲 哦，即系大 胆啲，唔系，即系唔系话个价钱大胆啲，再谂啲得唔得咧？ 再谂多啲，佢点样继续系咪？即系佢有点 样 继续 个古仔落去咧？ 哦， 但本身嗰个古仔系咪同我同阿田谂紧嗰一样嘢就系 都话创意咯，创意咯， 即系话佢同佢讲 俾埋 个， 俾个 tips 你啦。 最后一句100万， 系啦，俾个 tips 你，俾个 tips 你。最后一句100万离开我个女， 系 个男仔叹咗口气，唉，谂咗3秒之后。做咩呢？ 哦，我谂咗3秒嘅， 系啦，谂咗3秒之后， 好，俾啲时间我谂下先，我投入呢个角色啦吓。但系唔知头唔知路啊，好难投。 唔系，就系讲到 ，OK OK， 咁啦，佢谂咗3秒之后，佢就慢慢喺个袋度攞咗啲嘢出嚟。系啦，好啦，就交俾你咯。 哦，攞咗啲嘢出嚟， 攞啲嘢出嚟，由20万、40万、60万去到100万，有个男仔， 好， 我离开我个女。 跟住喺个袋度揞嗰啲嘢出嚟， 喺一个袋度揞咗把刀出嚟，跟住指住嗰个伯母就同佢讲啦： 得100万我写， 得100万你有，你都讲到有100万啦，你肯定收埋唔少嘅，攞够1000万俾我咁样。 系报警拉咗你啦，已经。 OK， 佢喺个袋里面揞咗粒钻石戒指出嚟， 系 呢度都唔止100万啦。 呢个方向好接近啦，嗱呢啲咪外保啊，真系似啊呢啲啦。 我嚟我嚟， 呢个方向好接近啦。 男人啊， 我明啊， 我嚟我都系，我就喺呢个时候叹咗一口气之后，喺个袋度揞咗只钻石戒指出嚟，打开咗个盒就话：伯母，我都系唔中意你个女啦，你可唔可以嫁俾我啊？ 哇，你咁重口味啊？ 唔知噶，我有钱啊嘛。 重口味喎， 想象力 系啦，啱啱好重口味喎。 咁啊好啦，应该唔系嘅，钻石戒指嘅咁样。 唔系钻石戒指嚟嘅。 佢喺个袋里面揞咗张 check 出嚟。 系冇错，中。 系啦，嗱，跟住咧，你帮我签个名， 几多？ 我个名就签咗啦， 唔填 number， 你填啦，你要填几多就填几多，总之我系唔会离开你个女嘅。 系啦，冇错，嗱，你睇得港产片太多啦，唔填 number 太过分啦，唔需要填嘅， 有个数目嘅， 俾多个零我。 系啦，啊，冇错，俾多个零。 系 佢一揞咗张纸出嚟， 1000万， 一张支票写住伯母呢度1000万， 系 我要娶你个女， 好型啊， 好霸气啦，系咪先？ 同我哋香港嘅电影都有关系啊， 系啦 先。 好啦， 好型喎。 好啦， 即系俾翻1000万佢啊。 嗱，嚟到呢度啦，我先停一停先。 佢就唔知订嗰个。 呢张系街招嚟嘅，我要强调呢张系街招。 我唔记得咗，我当咗系真。 你嘈晒， 我就即刻喺度谂紧咧。阿伯母咧就即会打个退堂鼓。哎呀，好累晒，好累晒。 系啦， 阿田都即刻流口水啊。 系啦，嗱，我又提一提你喎。佢呢个系一张街招嚟嘅。 系。咁卖咩广告咧？ 系啦，嚟到呢一格卖咩嘅咧？ 寻人广告咯，街招咪。 保险。唔紧要，因为未完嘅，我哋估住先。 好。 寻 人广告。 系保险。好啦，1000万。咁跟住咧，然个伯母就话：，呢啲救会就1000万嘅。 系。 好啦，跟住男嘅就淡淡的说， 我估 系啦，因为再讲就开咗股噶啦。 我估系嗰啲咧借钱啊嗰啲嘅广告嘅 借贷借贷。 如果啊你个外母啊睇你唔上眼嘅话，嚟揾我哋借钱啦，我哋几多都借得俾你啊。 但系我又要再俾个提示你，如果呢种类型嘅广告咧。就好难叫人哋去模仿啦，甚至乎帮衬嘅，因为始终叫人借钱啊嘛。同埋你谂下，如果借咗一千万嘅个老婆个外母都睇你唔起啦，你借一千万翻嚟嘅，系咪先？咁我都借得啦，所以又唔系嘅。 唔系噶，但系可能咧， 投资，睇下点样由二十万滚存去到一千万。 系啦，咁点样咧？ 由二十万滚存到一千万咯。 点解你会有一千万嘅？哦，伯母， 就系由二十万开始， 全部都系，跟住就。就卖啦，系咩咧？ 我人买伦敦金嗰度呃翻， 系啦，伦敦金系咪啊？咩广告？ 全部都 咩广告 啊？ 哦 ，tips 啦，佢俾张卡片出嚟你啊，伯母啊，全部都系呢张卡片嘅功劳嚟嘅 啊！ 张卡片究竟个人系卖紧咩嘅？ 唔系，就系话卖投资金融嗰啲嘢啊，系一定要种咩边饭噶？ 种紧饭噶，好啦，我开股啦， 投资 嘅系 投资 嘅 基金， 投资基金好，佢一拎张卡片出嚟， 投资哦，山地。 买咩山地？ 咁咩山得利是啊？你真系 冇地，我死嘢都冇地。 你点解会有一千万噶？伯母，呢啲全部都系地产陈生嘅功劳嚟噶。喺五年前，佢要我将呢一栋楼换成呢一栋楼，五年之间啊，翻咗个 triple 啊！而家佢同我讲啊，旧换新赚钱嘅机会又嚟啦！等等，嘟嘟嘟嘟。呢、这、一个最后一个望海嘅大型屋苑现楼开售，又系一个发达嘅机会啊！吓，咁你嗰个陈生几多电话啊？诶，同埋咧，你呢个楼盘最低入场费又系几多啊？哦，伯母，陈生嘅电话就系1872388， 最低入场费1000万啫嘛。 而三房套房加埋工人房都系卖紧1360万啫，我要揾陈生啊！ 点解个街招可以有咁长嘅对白？ 佢真系有咁长喎、 啊，好睇下，我想睇下。 佢真系一张 A4 纸密密麻 麻。我见到呢个嘅街招系咪贴喺条电灯柱度？ 好想 问。巴士站啊，电灯柱咯。 唔系香港啊？ 香港啊！ 香港 佢嗰个楼盘咧，我唔好讲实在个名字，个地区咪黄埔咯。 哦， 系啊， 黄埔 烧爆嘴、啊，真系。 嗰、那个唔系新盘嚟噶，咁系嘛？ 我唔知道、啊，佢呢个系写住 海字头啊，系嘛？ 哦，系啊，系啊，系 啊, 啊，我知边度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 系 佢系咪再有新嘅诶？ 唔系，佢 讲 紧佢五年前将呢个换去佢呢、這个， 哦啊啊啊啊、 大家佢新嗰个唔系，佢而家新嗰个系讲紧围字头， 哦，系啊， 围字头咯， 唔识我都冇钱买新楼， 唔系，但系你谂下，佢呢个搞笑嘅地方就系中唔中先？ 我中啊， 中唔中啊？ 唔系，但我都 中咩先？ 我净系嫌有啲长咯， 佢唔长又唔好听噶，真系 引到我睇晒，但 系 唔会起淡先， 我有心啊。用 Mind App 啊！唔係即係嗰啲短片啊！ 唔係咁佢 ，OK， 佢泛泛都要有啲嘅，話唔定佢街招都要貼張咧。 文字我企喺度屈扎住，我走啦，搣 都係嘅，都係，但係都俾人影低咗嚟廣傳喎，真係 真定假㗎？ 佢真係有埋 貼 電話㗎， 即係有埋嗰間 有埋個 agent 嘅電話㗎，係啊！ 你諗下，我嗱，首先我自己係賺呢個 agent 嘅，即係如果你諗到 一 條咁樣嘅橋去 sell， 因為我知道呢一排咧嗰啲嘅好難 sell， 係啊， 嗰啲反價嗰啲咧真係好。烦噶嗰啲真系， 仲喺度同你纠缠，仲要浪高企高啊！喂，唔该你上翻下嚟啦，望下而家楼市啦。 我觉得真系笑爆嘴啊！嗱，睇个势咧，佢唔系嗰个地产代理公司出嘅， 系自己 系佢自己为自己生意嚟噶嘛？系啦，佢自己出招，喂，你唔好帮衬张生，唔好帮衬李生，俾帮衬陈生啦。 系 咁点可以塑造到你帮衬我嘅呢种吸引力咧？佢就咁样整咗个古仔，嗱真系假冇人知啦呢个古仔。佢话真到咩都得噶 啦。而家咧兴拍微电影噶嘛，其实佢咁大张街招啊，一个剧本喺度噶啦。 系啊， 拍个微电影，你好啱做呢个奶奶嘅角色， 最适合真系。而你好适合反串做嗰个女主角， 但女主角冇出现噶。 佢梗系最后冲出嚟啦，老公，原来你有成千万噶， 唔好理我妈啦，咁样系咪？咁我妈落海啦 ，OK 噶咁啊。 哇，同埋呢个古仔，你话啦，所有女仔听到都开心。系个男人成日都系有钱啊，身痕噶啦。个男人有钱都唔离开我啊！而家 系啊，我仲要娶翻你个， 所以个说服力即刻减低， 系低咗好多， 都唔现实嘅。 系啊，低咗好多，低咗好多。 我哋头先嗰啲咧， 系啊， 但系我头先嗰个咧想娶咗嗰个奶奶咧，你有一百万嗰个系啊，呢个 都系啊，奶奶，外母如果你俾二百万我嘅， 咁但系问题嗰个数额又太少，一百万咁算得系咩咧？ 即系你觉得奶奶好难啃啊？百万真系啃唔落。 系啊， 可能个奶奶好得嘅咧。 所以我成日觉得呢个世界上最多古仔讲咧，同埋每一个古仔都可以帮你度身订造咧，真系地产经纪。 真系啊， 只要你有帮。 个故事啊， 唔系啊，佢只要你有帮衬过佢，无论你系楼价低、楼价高，你系 买同卖咧，佢一定会作一个古仔系啱你听嘅。 我认同、哦。 系、哎、阿黄生，我同你讲啊，早几年咪讲好似你咁咯，你迟迟都唔博取，哎呀蚀咗啦。到如果你买嗰个咧，阿黄生都系嗰句，早几年有几个咧系咁都唔肯反价，哎，最后就衰咗啦。 优质盘啊，真系好难揾。 哇！ 仲可以成日会讲呢啲说话，我够胆同你保证， 啊、 我够胆同你保证呢啲嘅优质盘你唔会揾到噶啦。呢个价钱系啊，我哋买楼嗰啲咧，我自己做呢行，我明啊，我可以真系同你分享噶。嗱，嗰啲咧就成日都话咧咩会再跌啊？唉，我哋呢啲打工仔点会知几时跌到最低啊？而家一定系入市最啱嘅时候嚟噶啦。 记住啦。揾陳生啦！ 呢一排揾緊樓啊，喂！ 喂，你自己貼翻張街招咯，你又作翻個古仔出嚟咯，有地產經紀咁講大話呃我啊！佢最後點啊？最後我冇幫襯佢咯。 名義上曾在一起，但為什麼不知道你願望是踏遍異地。迟来但仍旧恭喜，实现梦想终于上机，但与旁人一起，人难得吧，还有天下，如若我是你，亦应该嫁给他。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若问什么叫你欢喜，就是任他去奉献你，维持男人的骨气。来坐梳化，不会梦想足一个家，却错过共看落下戏，忘记就胡乱送花，实在是敷衍得到家，为什么不想一把你说的话，无留心吧，从未领会你将真手逼你感叹、哦、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若是幸福我送不起，但愿让它带着你飞，为住男人此刻你应该已跟他上机，今天我先真正懂得爱你，难道我敢送机？迟了后悔亦盼望你，男人似我别对他提起。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自问没资格在一起，但愿意地偶遇你亦好，成全唯一的福气。无力放下你，此可比，仍旧要有骨气，祝福你放下你。 至于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使用云端平台上载档案之前，要先检查同设定合适嘅档案存取权限。应该将存取权限预设为私人存取，即是只有你本人才可以存取档案、啊、 如果是比较敏感的资料，就要先将资料加密再上载，而在传送的时候要留意云端平台有没有提供加密的传送方式，例如是 HTTPS， 这样的资料就没那么容易泄露了。 其实在将资料放上云端之前，要先想一想资料本身 是不是有必要放上云端，以免增加资料泄露的风险。 最后记得定期为你的档案做云端以外的备份，万一用紧的云端服务突然停止服务，都不怕攞唔翻啲档案啊嘛。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耀祖，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情景题啊，如果突然间咧有嗰啲叫做即系有啲外国人嚟到我哋电台嗰度， 好， 佢就话要挑选咧代表电台最美丽嘅女性。 哦，我哋有共眼噶喎，呢啲真系。 唔系啦，佢就谂住话咧要影一张就代表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哎呀，讲翻自己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女性咁样。咁我哋梗係搏命就拱我哋啲 DJ 出去啦，哇！呢個擁天兒啊，嗰個擁 Kitty 啊，阿 Lu 啊，全部拱曬出去啦，係咪先？真係嚇，爭在我同你未帶個假髮出去，我都想嚟啊！咁 我帶咗㗎啦， 係啦， 好啦， 你見唔到咩？我自己出嚟都唔 我畫緊眼線啊，畫大隻眼先啊，我要。 連阿陳德順都走埋出嚟，佢又話：喂，我都得㗎喎，咁樣真係好揀唔揀？去到最後，佢最後嗰個即係評審， 係 佢突然間話得啦。我已经揀到啦， 独一无二， 呢个系最靓，可以代表到你哋香港电台噶， 系啊， 一影出嚟， 咁、哦、我咪大家识噶， 揀咗桂花田出嚟， 哇， 像咯， 所以我都话咧，每个人咧都有佢独特嘅谂法嘅。 记唔记得我上次有一张黑白嘅，跟住上次影相又真系好 cool 咁样嚟一嚟。 嗱，佢仲要唔系揀你呢啲相， 你真系觉得嗰张相系靓？ 嗱，佢记到而家佢，仲要佢唔系 知啊，靓啊，型啊， 佢唔系揀你呢啲相，佢仲要系揀咧，我同阿祖上次搭小巴望到。你喺度一休风飞散发，跟住咧就喺度跑紧步上嚟嗰张， 同埋抹紧啊， 系啦，抹紧汗啦，佢专门就拣你呢张相出嚟嘅，系啦， 够自然， 够自然，冇错。跟住同你， 你嗰啲靓女有啲咁嘅动作， 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最自然嘅电台，所以就系桂花田。 系啦，好啦，跟住佢就直情讲俾你听，佢就话我哋就决定用呢个作为你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代表，再夸张啲，成个香港电台靠你啦，咁样， 全个香港都靠埋你添嘛。 咁啊太多啦，咁太多啦。 唔系，你讲呢单新闻真系。讲到咧个代表性啊，有成个地区个区域性咁大。 好啦，咁你会唔会觉得系系咪玩嘢咧？定系你觉得咦佢慧眼识英雄，识拣嘢喎佢？ 朱红啊，变咗得到一个。 咁但系问题系佢系好权唔权威嘅先？诶，即系 权噶，好权噶佢。 哦，佢拣嗰个人系权威嘅， 咪嗰个杂志登出嚟嗰个权威 好出名嘅时装杂志嚟嘅。 咁做咁又应该唔系玩嘢嘅，定系佢哋整一啲譬如有啲咩金草莓嗰啲咁嘅嘅嘢？ 又唔系，正正经经嘅。嗱，你直情成为咗个封面女郎嘅，封面女郎。咁样噶喎， 咁点 嘅？嗰个黑超女郎啊嘛，做咩啫？ 唔一样啫嘛。 系咯， 好啊好啊，有个地下版嘅呢首歌，即刻弹咗地下版出嚟，唔唱得出嚟，唔好意思啊。 OK OK， 好，嗱，咁佢系咩嚟嘅咧？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人觉得咧，佢咁样拣咗，譬如当拣咗桂花田出嚟，会唔会令到其他同事就会觉得，其实你系咪故意噶？你明知呢个可能代表我哋香港电台嘅，有靓嗰啲你唔拣，瘦嗰啲你唔拣，正嗰啲你唔拣，你系要拣阿田，仲要系一休风飞散发嗰个样，岂有此理？ 喂，会唔会系有啲意思，有啲即系嗰个主嗰次嗰个主题有啲意思，系嗰个人先有噶？ 系冇错，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肥 咁而家啊，唔系， 唔系 佢个意思咪就系 唔系太靓， 反传统咯。 哦， 但其实我自己有睇过呢张出嚟，其实系咩咩新闻呢，就是、有一本嘅国际时装杂志啦，就拣咗一位咧华籍嘅，应该中国籍嘅 中国人嚟 嘅 model。系啦， 呢位嘅 model 咧，佢个样貌咧，并唔系大家一般形容嘅靓女嚟嘅，即系佢系唔系大眼睛啊、双眼皮啊，即系嗰一种嘅， 唔系嗰啲， 佢系眼细嘅，眼同眼中间咧，即系中间系隔得比较阔嘅，鼻系扁嘅。不过我自己睇嗰阵时，我又觉得佢好有型嘅，即系好有佢自己独特嘅气质嘅。 系。 不过有好多玻璃心嘅朋友咧，就会觉得你哋系咪有辱华？点解要搞一个咁样啊？唔系大众审美眼光靓嘅女仔，作为咧代表我哋华人、中国人嘅一个 model 啊？咁样，咁、我都讲咗玻璃心三个字啦。 系啊， 有啲系即系睇嗰个你自己有咩感觉嘅啫。 唔系，但系佢今次讲到明话系唔系揾一个靓 反传统咯？ 系啦， 佢话反传统审美观，但佢唔系话特登揾个丑，佢纯粹话我哋系反传统审美观。 我都佢型到不得了嗰、那个 model。我自己咁觉得咯， 即系其实型咧就真系嗱，应该咁讲，靓可能你就话有一定嘅审美观嘅，系啦，型咧见仁见智嘅，可能你真系会觉得佢真系唔靓，不过唔靓系咪代表型又就系型咧，又好难讲。但系佢拣一个你觉得唔靓嘅人做一个代表， 系咪？你咁重要咩？成日觉得自己谂嘅最紧要。 个问题就算佢拣咗个你觉得唔靓嘅人做代表咧。是咪就代表佢丑化你咧？ 哦， 嗱呢个就真系紧要啦，系 啊， 即系你冇理由噶嘛，哇，系咪搞咗你好奸唔奸？你拣呢件你就影伤我哋，喂，咁佢都系中国人嚟噶噃，佢而家都系赞紧你啫，嗱，所以有啲嘢咧好难讲噶，阿天，努力啲，你而家揸住泼屎呢个样啊，下期封面造型系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慧莹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十一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在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投票日涉嫌向时任特首梁振英投掷三文治，误中在旁边的处理总督察刘永军。吴文远早前被裁定普通袭击罪成，判监三星期，他不服定罪同判刑，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裁定他上诉得席，获撤销控罪同刑期。吴文远对裁决表示欢迎，又说不担心律政司提出上诉。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朝早同全体港区人大代表会面，其中港区人大田北辰在会后说，韩正提到过去四年香港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最积极参与大湾区，特区的政治生态过去一年显著改善，爱国爱港力量发挥作用。田北辰引述韩正说，希望将来香港透过大湾区建设转变成科技创新中心。韩正亦都对港区人大提出四点希望，包括支持一国两制，对港独零容忍，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所有问题必须严谨遵从宪法同基本法，团结香港爱国爱港力量，亦都要以谦虚态度听青少年意见。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港澳的论述，重申中央对港澳的大政方针，多处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港澳发展指路引航，为港澳社会提气鼓劲。张晓明话，报告指出要正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将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点45分。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22点，升60点，成交金额641.1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1点，升4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7.6升6.2，中国平安84.35升1.5，小米集团12.46跌4仙，中国铁塔1.86升4仙，建设银行7.11跌1仙，中国恒大26.6升7毫，南方 A50 14.56跌1.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7.85，日元111.78，瑞士法郎1.006，澳元0.704，加元1.337，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68点，跌157点。港金现价报12,062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24美元，卖出1,28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高真系得。佢監製話一定得。 欣賞嗎？我所有親愛的，喜歡嗎？我給你喜歡的，開心嗎？我可以改變的，各有各秘密，我有好朋友。 錄音嘅時候錄到頭先個位咧 ，Alfred 話監製伍樂成就同佢講，試下再高八度唱啦。心入面佢當時係有啲猶豫嘅，但係試錄咗幾次再聽效果之後，佢就佩服對方發掘到自己聲線運用嘅可能性。作曲編曲監製伍樂成，填詞周耀輝。上榜3星期，上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亚军位置，许廷铿《艺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是不是先？是不是有嘢入钱噶？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继续猜猜我是谁诗街市篇， 我哋听众好叻啊！知道电话号码1872388，嗱系啦， 讲已经爆事喎， 系啦， 快啲打嚟啦 吓，系啦，可以打电话嚟嚟估我哋啲题目吓。咁我哋喺未估未博你出街之前咧，我哋就自己玩咗先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播出街玩咗游戏嘅嗰个纪念品都系归你噶啦吓。 冇问题，冇问题。 今日我哋有主题，有主题。 街市篇有啲咩啊？嗱，我哋之前讲咗菜啦，讲咗水果啦，我哋跟住进驻。去呢个 杂货铺， 嗱我系有保留嘅对杂货铺， 因为有一个嘅拍档竟然唔知 佢杂货铺 有咩卖，咁你系 杂货铺咩都有噶嘛？ 咪就系乜都有， 又唔系真系咩都有。我成日问你杂货铺同士多有啲咩分别咧？ 咪就 系 起码 系啦，已经唔识啦。 杂货铺唔会卖维妈奶。 杂货铺 嗱呢点啱， 咪啱咯。 所以我哋讲杂货铺唔系讲士多啊。 系啦，士多咧就会多啲零食啦、饮品嗰啲卖嘅。杂货铺冇嘅， 我楼下间 街市见到嘅。 我楼下间杂货铺卖任天堂嘅，卖任天堂。 你唔好以为我俾我你屋企，我哋屋企楼下都等你啊。 传统街市杂货铺，嗱我哋唔记住，我哋今次咧就未计讲海味嘅 ，OK？ 咁总之就系杂货铺， 我都冇见过杂货铺又卖海味。 梗系有啦，我带你落去乐富啊。 唔系咯，懒权威咁。 唔系呢点，我唔会同佢拗，尤其是你咁唔权威嘅。 同埋 头 先啊， 收声啦。 头先个个喺度咧，互相喺度炫耀。哎，我已经谂到五个杂货铺嘅货品可以讲 啦。我就讲话我有心有钱嘅。 其实咧，我原本咧，我谂住今日嘅题目咧，经济嘅，想睇下估下打边个人嘅。 但系你个个都估我哋个名系冇啦。 唔系，我就问阿坚你开边个题啊？你够胆你开啊？ 唔系就 得 特朗普同金正恩都讲嚟讲。 梗唔系啦，我 头先咪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打定上嚟啦。因为咧，我哋今日要行下街市里边嘅杂货铺，睇下你估唔估到咧，我哋讲边种货品出嚟，估中嗰位有答，唔系有答案系有礼物嘅。 系啊，我哋咧只会俾一啲提示你嘅啫。我哋每人咧打通电话咧，你就要拣究竟你要豪仔嘅题目、阿祖嘅题目定阿田嘅题目。 我觉得我应该要申请先问先，我存量唔多。 唔系啊，但系其实我想话你。唔会咁容易撞噶， 好难 讲。我哋两个俾咗个例子你，你容易啲，你知道咧杂货铺啲咩卖添。 你当我睇唔到杂货铺有咩卖咩？我第一个就估入游戏机先真系。 哎呀，你手离晒题。 唔系我有嘅，我有嘅。 好啦，我哋听电话啦，不如好唔好？ 同埋我 听到啦。 未啊。同埋咧，我俾个 tips 你先，唔系俾个 tips 大家。我觉得咧杂货铺咧，我真系有去过，嗰啲味咧好香嘅。 系。 你冇发觉佢嗰阵味系真系与别不同嘅？ 佢因为咩味都有喺度。 佢真系头先你问我士多同佢有咩分别咧？士多冇味嘅。 士多 冇嗰阵味， 士 多系 杂货铺好多嗰啲。 你形容下嗰阵味，你觉得系咩味？ 嗰阵味就好似有少少，你有三日冇冲凉，但系又唔污糟。 因为 有 埋咸菜啊， 咩都有啲噶，真系好闻嘅其实。 嗱，咸菜我哋唔可以再用 嘅。系咯，我都唔明点解你讲出嚟做咩啫？好啦，有听众嚟啦，唔系啦，好，第一个听众 ，hello， 一八七二三八八，猜猜我是谁啊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我系阿华。 阿华， 你好。 你系华仔华女定系？ 华仔， 你华仔啊？ 咩先？你好似好细个咁啊，华仔。 系啊， 你系咪得十岁咋？ 中一。 中一，点解今日唔想翻学嘅？ 系啊，今日放假。 今日放假。 杂货铺你又去咗几次咧？我想问。 你可以揾阿豪仔哥哥嗰个答案同你玩下啦。我嗰个亦都系同 你 半斤八两啊。 豪仔哥哥啦，阿祖啦，或者阿 冇啊，第一条我先啊。 哦，你真系唔使要例子， 我要唔使啊！ 第一个就错搞弯个节目啊！ 阿阿华仔，你识玩噶啦嘛？ 唔好担心啊，姐姐帮你。 嗱，豪仔咧，而家咧就会俾三个提示你嘅，你就会估下呢一样嘢系乜嘢，而呢一样嘢嘅提示咧就系可以喺杂货铺度买到嘅。第一个， 嗱你咯，有冇信心先？ 有。 好，呢个已经第一条问题嚟噶啦。好啦，我开始啦。佢咧就黑掹掹嘅。 OK。 黑掹掹， 听晒三个提示先估啊吓， 系啦，咁啊，佢 波钟啦，又要第一个，又未准备好。 我想话咧，阿华姐， 我都要嚟噶嘛， 咁你嚟咯，我哋冇俾你嚟。 我而家咪我咯，黑掹掹嘅， 系啦。 咁通常咧， 一粒粒嘅， 佢就要 佢啦。 通常都系包胶袋嘅，我见好多都包胶袋嘅，系啦，咁样。咁又唔会买好多噶，即系我见到唔会即系攞嚟买好多嘅，系啦。 系啊， 三个提示啦。 可唔可以盒装噶？ 阿华仔 包胶袋喎，包胶袋啊嘛，讲咗第二个，唔会买好多嘅黑妈妈嘅。 黑妈妈嘅， 华仔，你喺你嘅心目中，杂货铺里面黑妈妈有啲咩嘢？你讲晒出嚟， 跟住 华 仔 话， 闩咗灯咪黑妈妈咯。 好，华仔你试下估啊，你可以俾你问一个问题， 咩啊？ 黑豆啊，你啊？ 黑豆 唔系，我俾你问一个问题。有冇问题你想问令到 可以问翻我噶嘛？ 可以更加具有指向性嘅，帮到你去谂嘅。 系啦， 佢系即系边一类嘅嘢咧？ 系啦， 边一类嘅嘢 啊？定系咩？ 杂货铺， 杂货铺 系 我 讲买 系啊， 买 食嗰啲 嘅，买食物咯。 系 佢通常系食嘅，但系咧佢就唔会单独食嘅， 唔煮食嘅佢， 唔系佢捞埋嚟食噶，要系啊， 要剁一啲嘢落去。 我帮阿华仔。嗰个样嘢系咪三个字噶个名？ 两个字， 两个字嘅啫。 点会三个字啊？ 我俾个提示，两个字嘅，两个字嘅，两个字啦。 好大阵味嘅佢。 我怀疑你估错，唔系讲嗰样。 所以咪话咯，你又肯定 你又估错啦。 大阵味噶？ 唔系噶， 大定细噶？ 大嘅， 大嘅， 大嘅。 包胶袋 咁啦，咁啦，摸上手咧，如果你唔包胶袋摸上手咧，你成手都污糟邋遢噶。 吓， 知唔知啊？ 我真 系 好 惊，系咪皮蛋啊？ 冇错， 咩蛋咩蛋啊？ 皮蛋啊嘛， 皮蛋， 皮蛋边个话黑色噶？ 皮蛋真系唔系黑色噶，你要剥咗个壳先至系。 嗰个系十，阿华，我明你讲乜就得啦，你又知我噏乜咪好咯，我哋两个握手先啦。 系啊， 你好叻啊，华，你咁样都估到。 咁啊，就嗰黑掹掹咁够胆。 大份啲个礼物袋送俾你啊！ 嗱，阿华，其实我哋都系做长戏啫，你知系皮蛋噶嘛？可你讲多次。 皮蛋咯。 冇错啦。 啊，岂有此理、啊！ 皮蛋定咸蛋啦、啊，咪。 咸蛋系外面黑色嘅， 咸蛋啦，咸蛋啦， 里面系黑色嘅又系 皮蛋。 点啊喂，你讲多一次先，我而家讲紧 你自己错仲话人哋讲紧乜嘢？ 唔系啊，有答案嚟噶。 咸蛋外层就黑色嘅，但系皮蛋里面个馅个蛋都系黑色的、 哦。我讲紧里外边啊。嗰只系咸蛋嚟噶， 咸蛋， 系啦，阿华，我哋记住咯，知唔知啊？ 好， 快话俾阿妈听，今日学识咗啦，哇，威震啊，真系， 我真系有啲怒气啊！多谢阿华仔你嘅电话啊，礼物咧就送俾你啊，多谢晒，多谢晒，觉得好好。 同埋我鼓励俾阿即系阿华仔咧，佢十一岁即系读中一咧，佢都走嚟挑战杂货铺。 啱啊，呢个真系， 所以我第一个我点都要系我问阿华仔，都啱啱好两个都。 其实边个都冇用噶，你下次搞清楚个题先啦。我哋听下一个电话号码啦，一八七二三八八， 系咪先？呢个。 仲覺得自己啱嘅， 我嚟講道士添。Hello， 七七黃之水，你先。 Hello， 你好。 早晨啊， 早晨， 主持人， 阿兄姐， 系你好， 兄姐你好啊， 兄姐你好，嗱，你有阿田同埋阿祖同埋仲有阿豪姐，佢会翻生嘅，有另外一个问题嘅，你拣边个嘅问题问先？ 阿田啦、啊， 好阿田，好阿田嚟啦， 唔好心啊吓， 唔好心，唔会心噶，你一定会有食过噶， okay. 好嚟，有得食过嘅， 一定要食过，一定有食过噶， 好， 佢咧就要浸佢嘅。 我要浸嘅， 系啦系啦，同埋咧呢样嘢咧，嗱真系好早，嗱呢个 tips 真系好出噶啦。呢一样嘢亦都可以形容啲人嘅， 吓、啊、 形容啲人 可以即系语带相关地形容埋个人嘅。咁、 啊、 第三个提示咧，阿田， 我咪讲三个咯。第一个要人人都食过嘅咯， 人人都食过， 好多时都会喺餸里面出现嘅。 我哋头先真系冇讲过呢一个， 系、哦、啊，个个都应该要食过嘅。 系 系啦，咁跟住第二咧就要浸嘅、嗯，第三咧就系可以语带相关，唔系闹人嘅，系、哦、形容嗰个人嘅。 阿兄姐有得问啦，已经讲系讲。 我想问系咩颜色？ 你问得好， 我知 啊，讲 啊。 我唔知道黑色嘅。 佢咧就 系咪绿绿地色啊？ 又唔系，唔系，又唔系绿地 色 嘅。佢咧就半透明咁嘅色咯。 哦， 半透明咁嘅色，可以 人人都食过咁滞啊！ 语 带相关， 可以形容人，可以形容嗰啲人嘅，系啦。 哦，得啦，诶，我咁我知啦，我唔知道原来，我唔知道 长 形嘅系咪？未浸之前长形嘅， 同埋方形添。 唔 系，一条条嘅长方嘅， 两个字嘅，两个字嘅， 但我唔知道杂货铺有得卖呢啲嘢嘅。 今日喺边度卖咧？请问 我点知啫？我以为茶楼买。 你唔知系正常嘅，系啦，你个无知就唔好问啦。我哋听翻兄姐讲乜嘢啊？ 继续继续， 系好多贴士。 我想话，因为咧，佢系你系话佢半透明啊嘛。 系啊系啊， 咁 两个字 长形噶嘛， 长形噶，长形噶， 系啊。 但系我话 要浸噶喎，大头菜要浸嘅咩？ 系啊，要啊， 要噶，大头菜梗要浸啦。 但大头菜唔系长形噶嘛， 系啊，同大头针系咩？ 系咯， 同埋你好少叫人大头菜噶嘛。 系啦，我知系咩嚟噶啦，但我都系嗰句，我唔知杂货铺卖嘅真系。 七十一， 系啊，兄姐，咁你估多次啊，俾多个机会你啊。 啊嗱，咁样啦，嗱， 俾多个提示啦，田妮。 好好，好多时咧喺蒸海鲜嘅时候咧，你都会见到佢。 系嘅， 粉丝。 好嘢，好嘢，好嘢！其实半透明我都估到啊，系啦，要浸嘅又真系。 咁你咪叫嗰啲人做粉丝啊？ 哎呀， 啱啊，啱啊，对啊，对。 我 记 错咗 啊！ 你想讲咩啊？头先 我以为佢系讲紧尾嗰只皮啊。 咩啊？ 粉丝。 系透明噶嘛？ 嗱， 长条 兄姐咧咁有教养咧，就会谂到系粉丝啦， 豪 仔就会谂到，唉，啲皮啦咁样啦。 我谂唔到，啲杂货铺有得卖嘅咩？ 去酒楼买， 酒楼先有噶嘛？ 粉丝真系有噶，唔系，因为所以就系啦， 粉丝就有嘅。 粉皮 啊，我知道鸡丝粉皮啊嘛，系咪？ 我以为真系讲粉皮，嗱，兄姐你话系咪先？ 真系， 但系粉皮点解要浸咧？ 味道啱， 系系系，我哋听下兄姐讲。 中意兄姐呢个答案。 好啊，你都啱，你都啱。我哋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兄姐。 兄姐，拜拜。 好， 喂，玩噶。 头先嗰个 佢 贴士 唔啱，我真系。 佢啲贴士好好。 我都啱啊。 粉丝， 我答案啱唔啱先？ 粉皮要浸嘅咩？ 系咯， 我唔识整噶。 咁你又话自己啱？ 我话半透明，粉皮系白色。 但系佢都系形容人噶嘛。 系。咁又系。 你睇兄姐几咁高兴。 先你有一个字讲得唔好，你话可以话人嘅，即系我哋谂咗啲。 唔系咯，你话话 人 啊嘛。 形容人啊。 好啦好啦 好 啦， 你哋两个真系做啲功课啊吓， 好 啦，个听众一百七十八， 我睇你点衰， 好啊， 我睇你点衰， 好嚟， 阿华系咪啊？ 阿 云 啊， 阿云，阿云， 姐你好，你拣阿田哥哥，早晨，早晨，阿祖啊，定系阿豪仔嗰个问题咧？ 阿祖啊， 好，你估我好啊，好简单嘅啫，好，我呢、這个 好啊，多谢。 第一样嘢可以断包买，断两买，或者买唔系买十蚊买五蚊咁样都得嘅。 好啦，我哋 呢个第一个贴士， 缩窄范围啦。 第二个，白色嘅，第三个 size 系细嘅。三个贴士我重复一次啊，第一样嘢。断两买又得啦，一包包买又得啦。你俾个价钱，我要买三蚊咁样都得嘅。 诶，系咪？ 第二个 系咪整糖水噶？ 白色嘅。第三个 系咯，我都有 就系细细粒嘅。 系咪整糖水噶？ 系、 啊、 咯。有方位喺度嘅。 啲都可以整糖水嘅，但唔系最多整糖水。 我唔系最多整糖水， 系 啦，唔系嗰个。 系哇、啊， 芝麻。 诶、欸，唔使问问题，估中芝麻啦已经。好嘢， 咁快嘅芝麻系点样啊？ 佢已经话唔系整糖水，又撥除咗嗰啲西米啊同埋莲子噶啦嘛。 芝麻可以整糖水噶，芝麻、哦、 我咪话可以啦，不过唔系最多咯。 唔系啊， 芝麻唔系整糖水最多噶。 芝麻通常系审喺肠粉上面 嘅、啊啊。你帮我教下我，教下我。 芝麻糊都唔系整糖水 上面啊。 最多白芝麻嘛。 唔系啊，但你做得 犀利 喎， 咁、啊、快芝麻 都唔使问啊，所以呢个纪念品当然系送俾你啦。 但你可以再搭埋黑芝麻定白芝麻都得噶喎。 我讲咗白色啦，嗰贴纸。 啊，你讲咗白色啦。 系啊系啊， 好啦好啦， 啱晒啊， 多谢晒，恭喜你。 Thank you， 好，拜拜。 系啊，好，下一位嘅。 如果我玩就输硬 噶。我中意你个无知。 其实你应该唔会选择打电话嚟呢个。 唔系啊，我好似阿华仔咁样啫嘛，我都打上嚟噶。 勇闯，勇闯。 OK， 好，下一位朋友， 一八七二三八八。 好，阿山， 系你好， 系阿山系嘛，山哥， 系啊，系啊，你好。 点啊？想挑战边个啊？ 啊，豪仔啊！ 豪仔，哇！你其实你真系挑战紧豪仔啊！我话俾你知，好， 我哋会帮你。 系啊 ，OK， 好。嗱，呢样嘢咧就系咁样嘅，佢个名咧同啲季节有关嘅。 哦，即系有春夏秋冬啦，系咪？ 啊，应该系啦。好啦，呢个第一个 tips， 第二个。 咁啊，佢就要通常系送粥嗰啲就多啲嘅。 哦，送粥。 诶，好简单啦， 好简单真 系。两个字，两个字。 好诶，仲有你俾多个 tips 啦，咁我哋话 咸咸地嘅， 咸咸地嘅， 两个字。 好尽噶啦， 系啊。 我哋听下阿山讲啊。 阿山， 系咪菜宝？ 诶，争啲，争啲。 系啦， 有四季嘅， 系。 有四季喺度噶嘛？ 唔系佢个名，佢个名有，佢个名有有 冬菜啊！ 系啊！ 恭喜晒，恭喜晒阿生。 不过实不相瞒啊，菜谱同冬菜唔系同一样嘢嚟噶。 唔系 哦，系唔同嘅。 嗱，呢点我靠近你啊！ 我 系 咯， 但我净知好食。 系咯，我细个好中意食冬菜，佢同埋攞个情装住噶嘛，系咪噶？通常都系， 而家通常一包装噶啦，又 系 包。 哦，系啊，我细个就系记得咧，佢攞个咧嗰啲即系好似酒情咁样细细啱咁样咧， 系 就塞晒喺里边噶。 嗰啲叫榨菜啊。 嗰个榨菜咩？ 系啊， 我又唔同啊。 阿生，你讲咩话？ 我系啊，又好似唔同噶，同嗰啲 系啊，真系唔同。阿生都话到俾你知啊，所以 菜 抵你啊，有得啊攞呢一个我哋嘅纪念品啦，多谢晒 Vicky。 咩啊？冬菜都有呢个啱噶嘛？好啦，多谢你先，阿生。系咪噶？ 嗰个嘢 唔系啊，有个都系攞个硬装嘅冬菜。 其实你真系唔好同我哋两个拗啦，系集好好咧业界嗰度。 我唔信。 嗰个叫杂菜先。 唔系嘅，佢有几样噶？ 咩样噶？你形容下。 头先咁样形容啦，咪就系。 咩色噶？有冇啲红红地？ 嗱，我都话噶啦，冬菜有个咁嘅硬噶，睇唔睇到啊？ 你个硬， 我都系个硬装住噶咯。 好喺呢个时候咧，等我早咧呼吁咧，各位咧搞紧呢个杂货铺业界嘅朋友咧，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噶。究竟冬菜系 呢个仲要系呢个仲要系标准嘅装备嚟噶？我细个都系买呢只噶，有个硬装住咁样噶。 你嗰日买嗰现成？ 你细个真系有买过？ 即系好老，我点知啫？呢个冬菜啊嘛，真系。OK， 好啦，听听众电话。 我榨菜都冇唔啱啊！ 你错啊！ 都系 嗰 个硬。 系系下位下位下位 小句啊！ 系阿清阿清， 系 系你好， 好 啊， 好，你拣边一个？ 桂花田啦， 好 嘅， 两个字， 系 好啦，长形嘅，可浸可唔浸， 咁咧，亦都系一个四字嘅词语里面咧，成日都可以讲嘅，其中两个字。 哇，好深喎、啊！你讲多次。 哇，真系 可浸可唔浸？ 你 讲 咩贴士嚟噶？ 四字成语里面其中一个字。 四字词语里面其中嘅两个字啊。 两个字，可浸可唔浸？ 可浸可唔浸，长形嘅。 系。 跟住咧，就系、是、有阵时四字词语会用到呢一样嘢嘅。 嗰两个字系啦，成日都讲噶啦，哎，系啦，咁样。 俾听众估下先啦，你有冇嘢问佢啊？ 你可以问问题嘅阿青。 系咯。 仲有冇 哦？包装嘅包装啊，不过唔系，散装都有个包装。佢睇下佢包唔包咯，就系似乎嗰间铺头。 阿青，你成日 你 讲 你讲嗰啲贴士全部系模棱两可噶， 系 咯？我想弹佢中 啊！你问佢，问佢阿青。 系啊，系啊。 就咁食定要即系自己独立食定系要捞埋啲饭啊嗰啲一齐食先啱噶？ 捞埋啲餸一齐煮嘅， 捞埋啲餸嘅长型噶， 系啊， 又系可浸可唔浸啊？ 系啊， 阿青有咩系咁噶？ 通常都浸嘅， 通常都浸嘅， 通常都浸嘅，系啦、 啊。就货铺嗰啲咁嘅嘢噶咩？ 有噶有噶有噶，包咩啊？ 使唔使蒸熟佢噶？ 你蒸又得，你摆落个煲度煮佢又得， 即系要煮过先至食 啦， 立住。 你就咁警告我， 立肠。 我哋两个系咪青春期啊？转声 立肠。 你几时有个祝福语叫立肠？ 你几时有啊祝福语啊？ 你 话 四字词啊？ 四字词 点啊？你究竟祝福语定系咩噶？ 四字词语，你几时有条有个四字词语叫立肠啊？ 繁荣立肠啊！ 好呢、這个唔好， 咁四个字。 好，我哋听翻阿青先啊， 你 仲有咩问题想问啊？ 系啦。 俾啲貼士啊，俾啲好嘅貼士得唔得？ 咪咯， 你嗰個真係好難估啊，個範圍仲 咩顏色嘅？咩顏色嘅？咩顏色嘅？ 提示啊！ 好，而家俾你唔使驚阿青， 我問佢咩顏色？ 顏色好容易啦，黃色。 黃色， 黃色長嘅兩個字嘅，可以浸可以唔浸嘅， 多數都浸嘅， 多數都浸嘅， 佢一同同其他嘢煮嘅咁樣咯。 黃色喎、啊，阿青，黃色喎、 啊，同個菜字有冇關係㗎？ 冇， 冇菜嘅。 杂货铺， 黄色、 有时会包装，有时散装买噶， 酸唔酸噶？ 唔酸噶， 唔酸嘅。 不过孜然 粉啊，唔系、啊， 不过咩啊？ 处理得唔好啊，会酸噶喎。 吓、 啊、 玩喎、 啊，即系咩都会变酸啊？ 咩啊？ 金针啊？ 金针 唔系， 同菇类有冇关系噶？ 冇、 啊，同菇类都冇关系嘅。阿青， 你谂形容埋可以落埋去嗰个四字词语里 面。你个四字词语可唔可以俾第一个字先啊？ 咁咪讲晒咯。 你俾一个字啦，我哋都想听众估到啫。 我知啊。 系 发财，恭喜发财啊嘛。 发财黄色嘅咩？ 发财黄色啊！ 你真系冇，真 系咁好强。 黄色 嘅系啊，黄色嘅、 哦、长条形嘅啦， 俾第一个字一个四字词 嗰、那个四字词语就头 得翻五分钟 啊， 快啲俾提示啦，仲有听众等噶。 好啦，第三个字系个常字啊， 常 乜乜常 乜系啦， 青春常驻，青春 青春黄色噶， 青春 系啊，仲要煮过啲 科舆论 嗱，如果。如果你做咩噴咗口水嚟度啊？ 唔係噴咗啦，好難啊！你俾最尾嗰兩個字啦，阿田。 咪咯。 羊腩煲， 枝竹羊腩煲， 枝竹咯， 係咯。 枝竹常落啊嘛， 枝竹 嗰条枝竹咪黄色啊，咪要浸啊， 枝竹系黄色嘅咩？ 阿青啊，我帮到你尽噶啦，豪姐紧张到佢嗰啲口水隔住啊，十里啊，哇一面都系啊，从来冇试过噶咁远咩？人哋啲口水喷到 咁，我想问下， 枝竹系难估喎， 枝竹系黄色嘅咩？ 你一样有礼物，但我唔会形容枝竹系黄色咯， 黄色我先 会形容系米白色咯，枝竹系 嘛？黄色米白色啊？ 嗰啲你咪嗰啲污糟啊！ 未煮嘅枝竹系黄色嘅，即系偏向黄色啲。 我未见过未煮嘅枝竹。 佢未嘅，佢苹果 枝竹咯，佢个人。 但系佢苹果唔系红色， 但系点都好。阿青虽然咧就有啲难，不过咧，我觉得你完全估到，我自己觉得咧呢个难度系五粒星。 好啦， 我 快啲俾听众怼好耐啦。哇，个听众，个听众， 几多分钟送俾你阿青？ 边个边个？阿红，阿红。 系， 系，请讲，请讲， 系， 你拣边个？ 我想挑战阿祖。 好啊，阿祖呢个好容易啊，杂货铺有罐头卖噶嘛，我今次系罐头类嘅。 哦，鲍鱼啊？ 系，系啊，唔系，系啦，罐头类已经其实缩到好窄噶啦 吓， 同肉类有关嘅。 系， 好啊， 好，我得太易啦，我俾两个贴士啫，只不过系， 系，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啊，你阿红。 嗯。 罐头类， 其实 同肉类有关， 好多， 同肉类有关嘅， 入边有冇水嘅？ 哎呀，咁深嘅呢个问题都唔识噶，一嚿嚿嘅，我话俾你知， 唔系一粒粒嘅。 五餐肉丁， 唔系啊，唔系一粒粒喎， 五餐肉。 你做咩唔俾人哋估啫？冇錯，阿紅恭喜你，好容易贏啊！呢個係咪？ 送俾你啊，送俾你啊！真係多謝阿紅啊！ 送禮嘛，我哋要。 點解我哋咁快咧？仲有個聽眾等緊啊！ 好 快 啦，真係。嚟嚟嚟， 係阿如， 你好， 阿如， 阿如， 係啦。 早晨，早晨，仲有小朋友喺度啊？係咪啊？ 係咪啊？ 係啊。 好啦，呢鋪你到我啦，應該要係咪啊？ 但係你唔好。你啲問題唔該問好啲， 係啊，唔該，多謝我嘅聽眾啊，將我嘅心聲講咗出嚟。 因為阿囡囡得五歲啊，就驚佢唔識答啊。 哦，囡囡答 啊，你幫手啦，好唔好啊？ 好啦， 好 啦， 好 冇時間啊。 好啊，阿田你嚟一個題目啦，咁樣。 我都有啊嘛。好啦，佢咧 係。人哋都話唔要你嘅題目咯，仲要 你。佢叫我問好啲咋？ 問好啲，問好啲啫。 好。 金黃色嘅。 金黃色嘅。 係煮餸嘅時候咧，通常一定要有佢嘅。 嚇？ 煮餸嘅時候一定 要 有 佢 嘅，一定要有佢嘅。 哦，一定要有。 冇佢唔得嘅。 哦，好啊。 金黃色。 甜品得唔得㗎？ 甜品。 唔得嘅，唔得嘅。 唔得㗎。 一個字。 啊，都得。 整體可以一個字。 整體可以一個字。具體可以有好多個字都得。 係啦，係啦。 一嚿嚿嘅係咪啊？ 嗱，俾多貼士你。 睇嚟嘅。 吳剛師傅當年籌款最愛嘅。 你一鑊鑊就要第一時間落咩啊？ 落油咯， 咪就系 咯。我本谂住再深啲咧，嗱，但系头两个字咧食得落肚嘅，跟住花生油咁样。 我以为姜啊，头先 一落镬系起个油啊嘛。 佢又得嘅。 但系头先我谂姜嗰阵时未讲话一落镬就要用佢噶。 我净系话煮嘢食要用佢咯，系啦。我又唔会用金黄色嚟形容姜嘅， 系一样嗰啲发霉 色咯。我问得够唔够好啊？ 好啊，恭喜晒阿鱼啊，同埋小朋友啊，两个都答得好，有纪念品咧送翻俾你哋啊！ 好啦，多谢你，拜拜。 我真系觉得好高兴啊，玩呢个游戏。 哇，好扯！我话俾你知，走音咗几次啊？ 我紧张过做风头火势。我头先心谂死啦，我其实我谂唔到系咩喎。 我同你 跟住我 谂 紧粮油杂货，应该有啊有油啊又算啦。 我同你做咗两年几节目啊，都未试过俾你用口水咁样问。你话我哋几激动啊！ 好啦好啦， 下礼拜再玩过，听日我哋又继续开麦啦。 听日再见，拜 拜。